元7.841，日元108.49，瑞士法郎0.992，澳元0.698，加元1.335，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269，欧元对美元1.1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2.52美元，卖出1333.4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系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咧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跟住咧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爆水管影响，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香港中央图书馆嘅中慢线咧仍然都系封闭噶。现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系5X、11号、25A、23B、26号、63号同埋914号嘅巴士站啦，系临时迁移咗去高士威道近摩顿台。咁就受到爆水管影响，摩顿台去高士威道方向近住香港中央图书馆嘅中慢线咧仍然封闭噶，影响到现时巴士路线包括系5X、11号、25A、23B、26号、63号同埋914号嘅巴士站系临时迁移咗去高士威道近摩顿台，乘客请你特别留意啦。跟住提翻呢一啲端午节嘅封路安排，喺赤柱区方面咧，为咗配合龙舟竞赛，直到今晚嘅6点，赤柱新街同埋赤柱市场道咧系会暂时封闭噶，而海丰径同埋联合道咧就会封到今晚7点，赤柱大街行人专用区咧亦都会实施直到今晚11点，部分嘅巴士路线咧系会因应情况去加强服务或者系改道行驶，乘客亦都请你留意巴士公司嘅最新安排。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节目有好多种，周末有情人是边种？ 是一种龙舟之情，因为我思芬和崔杰彤希望用笑声为所有在男女关系这个苦海之中的听众提供动力，不断向前撑，直至去到幸福的彼岸。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阿田啊，乜嘢不得了啊？你咪中咗头奖啊？有几多个亿啊？ 系有嘢益大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展开啦！ 各位小朋友，今次真系机会难逢啦！自问扮乜似乜，声演技巧了得，就要把握机会啦！ 报名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6月16号就截止噶啦！ 机会难逢，切勿错过！ 不得了啦！不得了！ 知啦知啦，静一阵啦！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我唔系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系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系无论你系司机、乘客，亦或系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报？咪就系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星星土，你咁鍾意乾淨，如果潔淨程度嚟讲10分满分，你会畀几多分阿一呢？ 阿一呢个潔淨程度呢，表面畀人感觉可能佢係2、3咁样嘅，但係呢我觉得佢应该係有8嘅。 Hello， 我係星星土星星 Rabbit， 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城，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2至4，我是你的后援会。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 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黄队喎，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喂 ，Ton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动撑动撑、 哎，我又想咁开、啊，真系、啊。 动撑啊， 动撑， 动撑，动撑， 动撑，动撑。因为我喺度猛喺度谂啦，我就系谂起动撑，动撑，动撑。但系咧，平时以前细个睇电视会播《龙舟竞渡》嘅时候，系咪都有首主题音乐嘅咧？ 哒哒哒，咪周星驰《西游记》嗰个咯。 即系人间有神童啊？ 唔系。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桂花田啊，黄耀祖啊，曾志豪啊，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似唔似嗰啲咧？好型嗰啲啊！ 系啊，我哋一齐，我哋撑紧条龙舟。 扮嗰个健儿啊，我哋喺度，好嘛？ 诶， 播咩？ 逆流大叔， 逆流大叔咯。 阿田就做鱼香型个角色，喺前面度打鼓，带个船头咧，个龙头就沉啦。 系啦， 系啦， 而且佢就唔系喺度打鼓嘅，佢就喺度左手鸡髀，右手粟米棒。 系啦，仲问你要唔要奶牛嘢？ 系啦，系啦。 早晨先，早晨啊，咸肉粽，曾志豪。 早晨啊，水粽，桂花田。 早晨啊，你系咩粽啊？你系红豆粽。 你应该食翻我而家个病房啊嘛，我唔系咸肉粽，我系牙肉粽啊。我是牙肉粽啊！ 你点知道你真的口肿面肿啊？而家 系啊！我头先自己摸到咧，从来都未试过有粒波喺度啊！ 真系个 唔知第六粒无限宝石，而家就生喺块面度，真系成粒喺度，真系 噶咁样。 系啊，肿咗啊！真系。 各位丰收嘅听众，早晨啊！端午节嘅朝头早啊！吓，我哋三个啊，继续紧守岗位。 系 啊，不过咧气温真系又好热噶吓。 啱数啦， 30度气温，相对湿度77%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啦，即系 再次证明。 咩啊？ 廿四节气系啱嘅， 系啦， 系咪？ 因为 我哋块面真系好肿啊！对唔住，我望住你，我净系望住你嗰边肿咗嗰块面啊！ 有，你唔好咁衰啦，望下我第二边啦。 好啦，我帮你打肿埋另外嗰边啦，我顺眼啲啊！ 我中意明嗰啲港女十色其中一招影相咧，咪话扮牙痛啊嘛，系咁样咯。我而家终于都知道啦，一咁样扮嘅时候就哇，好可爱真系。 仲想执佢另一边，你唔好扮小可爱啊！ 唔系我话廿四节气真系准嘅，一。嚟到成端午就话未过端午啊咩咩未食五月粽啊嘛，寒烟不入笼嗰啲，今日啱晒数喎，今日热到爆炸。 你头先讲嗰十个字，你叫人哋啲冬天衫唔好收埋，但系而家咁热，咩咩廿四节气啱咧？ 咩啊？未食五月粽啊，寒衣不入笼啊， 即系话而家啱时候系入笼啦，攞翻啲寒天衫。 点啊？番薯仔？ 唔系啊，我想讲啊，今日热到咁，其实呢几日都热到晕啦。你冬天衫唔系一早收埋咗系嘛？ 即系话 你最多未到夏天好热啫。 唔系，即系话咧，你用端午做分水岭咧，端午嗰一日咧系一定系真系热噶， 我攞水泼你， 系啦，冇问题啊，真系。 我哋端午节有啲乜嘢咧？唔如意嘅咧，就当泼水。水泼咗 系啊，但系你两位都着啲着着咗衫， 咁冇计噶，我应该入去开厂，我有冷气噶嘛。 其实我想讲咧，就算你话啱嘅，而家30度啦，好热啦，呢几日都好热啦。但你去到室内嘅地方咧，有冷气嘅商场各样嘢， 系啊， 真系我都觉得自己有啲亏啊，我系要一件外套 嘅。但系你一讲开， 好似你咁啊，你脱晒周围去都冇事啦。你 今日唔着50件，我哋已经觉得你咧算系内寒内热噶啦。 我想着嘅，我星期一着咗，忘记 洗咗啊嘛，系咪先？喂，我想话咧，你一讲开话着长。 就三又熱咧。咁我早兩日咧去睇牙嘅地方咧，咁啊即係佢中環啊嘛，所以你見到好多嗰啲上班族咧，我平時少見啲噶嘛咁樣。 係係。 咁我嗰日見到咧個男人咧，佢簡直咧成個張繼聰咁樣嘅， 哦， 超 大 隻。你知啊，張繼聰咧，你見佢拍嗰啲廣告咧，佢明明已經著埋件西裝嘅， 佢倒三角啊， 係咪？你都好似見到佢嗰嚿肌肉咧崩出嚟咁樣咧。 我上次見到阿 Louis 嗰陣時咧，因為佢係我師兄嚟，我哋好同期過咁啊，所以我 知咩？你叫張繼聰係啊，佢 Louis， 佢叫 Louis， 你到你叫到你叫， 係啊，聰聰啊， 聰聰 係啊， 聰聰的來，聰聰的去。 但我唔係呢個唔係重點，我未講到個重點啊。 我哋覺得係重點嚟， 我都係覺得係重點。 已經唔想講 啦，但 Louis 咧。你見到平時 阿 Lu 阿 Lu 都同我咁講噶， 係啊，雞聰點啊？ 讲完啦，唔系啊，每一次咧， 你 讲 啦，我哋妒忌你啫，因为 佢系会握手嘅，即系嗰种人同你握手，就算你识 好大力， 佢冇用力，但你都觉得啊，我只手就嚟断啦，即系有少少呢一种感觉。 佢而家成个绿巨人咁啊，大佬 系啊，真系好大只。 咁我嗰日咧就喺嗰啲即系出入口嗰啲地方咧，就见到嗰、那个上班族，佢咧就真系成嚿张继聪咁嘅身形，但系佢仲要系咩咧？佢唔系着西装。佢就着咗件恤衫啫， 都想爆噶啦件衫。 唔系长袖恤衫，但系个问题系佢只系着一件长袖恤衫，透晒衫。 哦，咁佢系咪？ 即系佢冇着底衫。 佢冇着件背心，跟住湿晒汗咧，佢好整齐嘅，即系揦住个公事包啦，下面西裤啦，遮晒个头啦，咁样咧，喺度揿 lift 嘅时候咧，我见到佢，哇，两粒的弹晒出嚟啦，跟住湿到咁样， 唔使唔激嘅。 唔系啊，佢真系个男人嚟噶嘛，因为 但 系 其实 佢仲要胸肌大到咧， 只不过我冇咁大胸肌。 我想望住你，系咪即系讲紧佢啊？佢都系咁。 未必咁大只啊！佢真系大嚿到，原来我望住。哇，点解咁样嘅咧？即系其实一个上班族，佢应该惯咗知道自己应该点样翻工噶。 可能人哋觉得我都 佢冇着底衫， 我相信都唔着底衫噶。 其实要着底衫 噶，我哋以前中学 摄亲个背脊仔啫，嗰啲 唔系 啊， 你真系湿到咁样，你知唔知直情见到咧？一忽一忽，我谂佢嗱，佢如果 架底附近又有一个 唔使架底附近 太平洋出咗嚟啦， 系成个咧两个心口嗰两个位全部湿晒。咁跟住我望住我就话。佢一系上到就唔使開會，又唔好見客。如果唔係嘅話咧， 可能佢 真係變咗識友啊！真係。 唔係，但會唔會係有一啲嘅朋友咧，佢真係會行出街，阿田都唔算嘅 ，from 聲已經 更加要著咯。所以 可能佢準備咗三門。 一係就咁樣，因為我望住佢嘅時候咧，我即刻諗起十幾廿年前我哋讀緊中學嘅時候，啲男仔就係咁樣噶啦嘛。嗰啲咧可能阿樂樂嗰陣時都 係 咁樣。 樂樂而家都係咁樣。我話哇，你想點啊？佢係個背脊咧，因為孭埋書包啊嘛。 係唔著底衫。 佢著。 我要啦，真係。 我真係要逼佢著底衫。 阿媽要佢著。系啦，而家其实据我知，啲中学嘅同学仔咧，通常都唔着底衫嘅。 系咩？点解？ 但系咧就会有需要嘅时候就着冷衫喺面啊嘛。 男仔都要， 男仔都系噶。你问阿典系咪啊？ 佢唔着噶，冇冷衫。 我知，落落啲同学去，你唔俾嘅，我知。系咪会系咁样啊？ 我都唔见佢哋。 我好中意着底衫，但我俾人笑，呢个笑过我噶。 系 啊，呢个衰人佢有 笑过。 有噶，系啊，佢中意着底衫，佢唔着噶咁样。 系我唔着底衫噶， 搞到我好似着底衫咧，就变咗系小学生。 其实我想问下，端午节同埋着底衫个关系喺边度咧？ 热得热得 我哋会 差 啲龙舟啱啊，热啊嘛！我正谂起话呢个即系，其实中环上班族咧，话知你四十度，佢都 系 要着成咁噶嘛， 好 阴功噶嘛。 但系冬天我有羡慕佢到西装，哇，好保暖噶。 但我估佢宁愿都有得拣嘅话咧，我见到，但系我唔会觉得佢哋好热噶。即系有阵时，譬如我前日我礼拜三我都喺中环嗰啲四五点。嗰啲時間經過啦，其實嗰日已經好熱噶啦嘛，已經酷熱天氣警告噶啦。我見到佢哋咧著住成套西衫、西裝啊， 成套西衫呢個勁喎， 你贏，你 贏， 我哥唔好出錯。 係啊，佢哋面不改容噶喎，我真係覺得咧，佢哋嘅耐熱程度真係好高。阿田，你應該要學下。 你唔好成日著冬衫啦，你又著翻啲西衫。哎呀，送俾你，送俾你， 送俾我咩啊？ 送俾你热情的西衫。翻嚟先至讲更加令到人哋热辣辣嘅新闻啊！ 好 hot 啊，嗰个真系。 我的热情啊，好像一盆火，燃烧了整个沙漠。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山唱。 系啊，个欧阳菲菲啊，其实呢只歌咧，亦都可以就爱嚟介绍我哋即将出场嘅呢个新闻女主角。 点解咧？ 唉，阿田你又可以出场咯。 吓？ 你嘅替身，唔系你嘅化身啊！你嘅化身， 化身 系啊！我哋成日都咁讲噶嘛。 我成日话替身嘅话好难睇噶。 我睇边度啊？ 唔系，你唔睇嗰啲替身通常都唔似嘅咩？ 但都 无端打打下嘅时候咧，你妈揾个男人替女人，所以佢咪系林志玲嘅替身咯。 俾人打 个样系唔同， 被打肿咗个林志玲嗰阵时系咪啊？ 志玲姐姐 真系要讲声恭喜恭喜啊！ 系啊！ 琴日咧，我谂我系一睇到即时新闻嗰阵时咧，忍唔住零秒即刻揿入去，哇！咁 surprise 咁， 唔系咯，冇通知我啊！ 咪系咯，汪你啊，系啊， 汪我日日用佢嚟做导航，佢喺导航度都冇同我讲过，佢净系同我讲话，首先要向前咯，我结婚啦，都冇同我咁讲过。你话如果即刻 update 到喺个导航度，你又几好啊？ 系啊， 我觉得好震撼啊！其实呢单新闻咁啊，讲啲资料先啦，佢咧就系同呢日本嘅一个乐队嘅成员， 头先我哋问咗小白点读噶， 乐队咧就叫做 Excel， 系啦，佢个死对头系 Work。 系啦系啦，我哋先有 同埋 PowerPoint， 系啦 ，PowerPoint 咧系韩国嗰边嘅组合嚟嘅， 系啦系啦，唔系但系真系红噶，因为小白都有同我哋讲咧，佢话真系其实属于天团嚟噶啦，嗰啲都系。 佢个老公叫咩名啊？咁 系啊 ，Akira， 系啦 ，Akira， 系啦 ，Akira， 咁啊，嗱，真系。你即系唔好话我哋你同阿林志玲好熟咩？即系以我哋成日睇娱乐版嘅功夫咧，系真系唔知道佢之前同佢传过任何消息。 唔系，因为人哋真系冇， 系啊， 因为其实咧佢哋 唔系我 咪 睇娱乐版咯，冇传过噶嘛，真系。 十年之前咧，佢哋就喺日本咧做咗个舞台剧咧就结缘嘅，咁但系 爱 系冇错，但系因为嗰阵 时差杯啊， 我冇记错就系阿志玲姐姐咧拍咗《吴宇森》嗰套《赤壁》之后咧喺日本咧就好红嘅，咁所以咧佢就有一个舞台剧嘅版本，就同阿 Kira 咧就有一个合作，咁之后咧就到半年之前咧佢哋先至开始拍。拖，跟住咧就琴日宣布已经结婚， 系， 仲要之前其实喺台湾领咗证噶啦，咁样咧就真系一切嘅手续都做晒啦，咁样。 系， 我完即系我睇到呢单新闻之后咧，我有睇佢个内文就阿志玲姐姐啊，佢点样公布啊？ 系啊， 佢嗰段文字写得靓到个地步系， 佢个文字靓咧系有两个意思嘅，一个真系佢嗰啲字型写得好靓，因为佢用毛笔字，即系嗰种字款咧亲笔写咗出嚟。摆喺上微博度，我哋会唔会请港台林志玲帮我哋演绎一下？ 你睇唔睇得切啦？ 你睇唔睇得切啊？ 好啊！ 我就系知道，我一直坚信， 系 只要我努力，相信爱情， 相信爱情， 爱情有一天会眷 顾于我。系啊，眷顾于我， 系 啊，眷顾于我。 我有读少少啦，咁好唔好 啊？ 我真系 cap 咗出嚟，我觉得好靓，因为我即刻有朋友。 跌跌撞撞，兜兜转转之后。在不同的时空相遇哦， 在对的时间， 你应该会扮得最似你平时我个导航把声， 在对的时间，让我们看见爱情的模样，内心某个角落逐渐筑起不可取代的位置，这次年华决定执子之手，共组家庭哟。 黎诺伊话听唔明啊？ 有人说， 爱情是一瞬间的礼物，我想需要勇气、包容、无私、妥协、天真，才能将一瞬间化成一生的陪伴。哇，其实呢句真系好正嘅。 我觉得嗱， 爱情系一瞬间嘅礼物，勇气、包容、无私、妥协、天真，才可以将一瞬间化为一生的陪伴。 而跟住嗰段，我有女性朋友 交俾你， 同阿志玲姐姐差唔多年龄， 交俾你 未结婚嘅，佢话佢睇完之后，佢大声讲：我有希望啦！因为志玲姐姐咁样同大家分享。 边个？边个？ 继续啊！ 大家嘅爱孕育咗我嘅成长。人生的梦想里面总会有无限的惊喜和美好的安排，只要你相信爱无碍。 即是 告诉大家知呢，大家是有机会有希望的。 四十四岁又如何？ 因为呢，阿志玲姐姐不嬲都俾人哋形容为高学历，佢高学历噶嘛，高颜值， 系， 但系唔知点解就系永远都揾唔到一个爱佢嘅人结婚。 唔系，其实佢解释咗一个原因噶，因为佢就系有两高喺前面咯。其实唔止嘅高颜值、高学历同埋高收入咧。 哦，唔怪之阿天，你咁快嫁得出啦。 我好有自知之明噶，我都话，我认真噶。 唔系呢个系真系爱情 A B C 法则里面全部都咁讲噶嘛。 因为我自己都好体会到志玲姐姐嘅谂法，难道我唔系高学 历？嗱呢度咧， 高颜值，中身高系咪？ 你身高两准添， 我都有三高嘅，所以唉得到咁样嘅结局咯。 喂，作为女士，你见到姊妹咁样，会唔会有咩感想咧？ 咪真系等佢高兴，同埋咧真系为一种咧，真系而家系好多女性真系咧仲未系有 等紧好嘅机会， 系啊，未拍拖啦，即系其实唔好话冇机会啊，真系。 其实好惨噶，嗱，志玲姐姐咁靓。但你每一次咧，任何嘅報道一講到咧，哦嗱，年過四十，好靚嘅，好有條件嘅，但未嫁得出， 台灣最後一個剩女喎， 佢咪係台灣區嘅代表咯。最尾嗰句係講話，我結婚啦，亦都希望每一個相信愛情嘅你同埋你都可以擁有屬於自己嘅幸福啊。 係啊， 哇！即係嗰件事美麗到不堪啊。 係啊，咁佢老公咧就冇用嗰啲中文字就寫出嚟啦，但係都有喺微博度咧就用中文打咗出嚟嘅，幾好噶。 佢话佢略懂中文噶都 略系啦，应该都略懂中文嘅。 好多时候咧都系，因为原来志玲姐姐连日文都识噶， 系啊。 跟住佢哋就主要用日文沟通，但系都会用英文加国语嘅咁样。 嗱，究竟志玲姐姐喺佢老公嘅形容，同埋我哋一般普通粉丝喺娱乐版见到佢有咩唔同咧？ 你净系当自己系粉丝咩？你唔当你自己系志玲姐姐嘅另一半嘅咩？从来 我当噶，我系佢驾驶席嘅另一半，系啦。佢经常把声音陪伴我。 你咪我讲新郎不是我吗？ 佢老公话喺忙碌嘅工作之中，志玲小姐，咁样称呼佢嘅志玲小姐， 可能日本人 系啊， 系啊，我哋又要讲，开志玲省喝茶，而家将家人同埋身边嘅人放喺第一顺位，透过各种嘅活动对佢哋支持嘅粉丝俾热情嘅回应。佢话每日付出好多爱同埋勇气，最紧要系咩？无论任何时刻，阿天要学下啦。 系啊， 佢会用笑容去接受我，包容我嗰一份温柔。让我真心渴望能够带俾佢最大嘅幸福，两个重点：笑容同埋温柔，再加上包容。 嗯， 真系就系志玲姐姐最杀死嘅武器。佢反而唔系我哋平时讲嗰啲咧，嗲啊，咩叫啊，咩身材啊，即系大家嗰啲宅男啊，成日都话哇喷血嘅装扮咁样， 系啊，长腿啊， 长腿喺佢老，你谂下喺佢老公嘅形容里边， 佢都有笑容，有温柔啊。 但佢唔会讲嗰啲咩性感啊，咩大胸啊，长腿唔讲呢啲，嗰啲肤浅，佢系要嗰啲内涵。 唔系因为佢以后唔使讲啦， 你就会见到。 你明明佢拥有咗啊嘛， 大家都睇得到，系咪先 拥有咗啦？ 讲啫。 但你有冇发觉咧？传媒咧唔系太乐观啊。 系啊， 系啊，我见到咧，譬如话其中一份传媒， 啱啱琴日先注册。 系啊，我想话好衰嘅，因为 发生嗰啲唔使俾钱噶嘛。 唔系，嗰啲点 都唔好咁样。 唔系点解话唔系咁乐观咧？好多人咧第一时间咧就有个专题啊，写住话四十四岁女神嫁闪婚，然后就话啦。细数娱乐圈闪婚者可能遇到嘅五大危机咁样，嗱、 哦， 即系咧，你谂下，佢唔会咧系一般咧，譬如你普通一对艺人咁样结婚咧，你好少有会唔会人哋结婚话啊，我提一提你咧，结婚通常有五个危机咁样， 系啊，尤其是你呢一种 啊，系啦， 嗱，我见到 佢呢啲真系好衰， 唔系因为闪婚啊，佢即系话讲紧咧拍拖半年啫嘛，好似话 一年到啦， 但其实识咗十年噶啦嘛， 识咗啫，但 系 讲真，都四十几岁人啦，你揾到一个啱嘅咁就行噶啦。我真系讲 呢个其中一个，呢个其中一个危机。 好啦，另外系啊，另外有一条题咧，就成日都咁样写嘅，就系话咧比较子弟恋之余咧，就比较佢哋嘅 薪酬咯， 系啦，即系话志玲姐姐每年咧就5,000,000港币嘅收入。 系， 其实阿小白头先同我哋讲咧 ，X 喺日本好红噶，但佢哋一大团人嘅，咁佢都有成500,000港币人工一年嘅咁样，咁但系都话争10倍嗱，咁就会有一个比较，就好似负面啦。但系讲得好听啲，佢哋都会有写嘅。志玲姐姐今次真系嫁咗俾爱情咯， 哦，都系嘅。 但系你点样去解读啦？ 系诶，同埋起码佢唔同国家咧，咁就真系会有，又唔会有个直接竞争，可能又好啲。 我唔知 啊，即系大家都话同喺同埋喺嗰个即系字头度竞争嘅话咧，可能就真系会话 哦，你争咁多咁样。 你搵 yen， 佢搵台币， 系啊，咁我哋唯有喺用导航嘅时候，默默咁同志玲姐姐讲，再见啦。放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湾仔军器厂街警察总部对开一部警车，凌晨被人投掷汽油弹，冇人受伤。事发在凌晨3:30左右，警方说涉事的是一架港岛总区冲锋队警车，当巡经湾仔军器厂街警察总部外时，见到一名男子手持点着的汽油弹，计划查问时，男子向警车投掷汽油弹，并乘坐一架黑色私家车逃去，警车左边车身被熏黑。警方事后一度封锁军器厂街和洛克道交界，爆炸品处理货人员检走玻璃碎片化验，案件交由重案组调查。港岛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罗国海严厉谴责有关行为，警方绝不姑息，并表示正继续调查犯案动机。上水屠房恢复运作之后，内地亦恢复活猪供港，有不少市民专程到街市买新鲜猪肉。市民马太话：今日是端午节，传统做节买新鲜猪肉包种，认为即使猪肉价钱比平时贵了20%都值得。有猪肉档档主话，活猪供应减少，内货价贵了一倍，大约3,000多元100斤，因此迫于无奈加价，猪肉零售价升至100元一斤。亦都有档主话，零售价格比平时大概一斤贵几元。高级入境事务主任梁振刚为已婚同性伴侣申请公务员配偶福利及合并报税被拒之后，上诉至终审法院上诉得席。法政会司成员大律师杨家伟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话，判决的影响只限于公务员，但相信会影响其他社会福利，例如综援等。因为社会福利是为了帮忙有需要的人，而该需要并不会因为性倾向而有所分别。出席同一节目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说，虽然裁决只针对政府并未涵盖私人机构，但担心很多私人机构会因应裁决作出调整。他在节目后又说，担心在外地结婚的同性配偶回港后领养小朋友，将对香港社会家庭制度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电员工设计出两套系统，分别以简单的电路装置和红外线感应器提升吊臂车和货车尾板安全。警报系统在吊臂车的主臂和伸缩臂位置加装感应器，量度吊臂升降的角度和移动轨迹。系统设有工作模式和行驶模式，当吊臂进行吊运时会进入工作模式，警报不会启动，但当完成吊运之后，系统就会进入行驶模式，感应器会启动探测吊臂高度，如果超出法例规定的4.6米，警报就会响起提醒司机注意。这项全港首套的吊臂车警报系统，材料连成本只需2,000多元。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 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讲返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都入口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呢有啲车龙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喺路面情况方面啦，喺港岛区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黄竹坑道。咁就香岛道啦，去浅水湾近深水湾泳滩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黄竹坑道。市民啦，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各大泳滩。跟住啦，提翻你一啲端午节嘅封路安排啦。喺沙田区方面啦，为咗配合龙舟竞赛，直到下昼嘅两点半，沙燕桥亦即系介乎元和路至到大涌桥路之间一段沙田乡事会路咧，系会暂时封闭噶。所有经沙燕桥横过城门河嘅车辆，必须改行狮子山隧道公路或者系火炭路。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嘅地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马鞍山路翠涌华庭西贡、屯门公路小榄上斜九龙同埋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睇到一般人睇唔到嘅颜色，分到人哋分唔出嘅味道，听到普遍人类难以分辨嘅好声音。究竟超能力在现实世界是否真实存在？超级人类又是否只是电影角色？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之超级人类》，一连六集，透过科学角度追查超能力背后的神秘原理。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阿田啊，乜嘢不得了啊？你系咪中咗头奖啊？有几多个亿啊？ 系有嘢益大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展开啦！ 各位小朋友，今次真系机会难逢啦！自问扮乜似乜，声演技巧了得，就要把握机会啦！ 报名详情请浏览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6月16号就截止噶啦！ 机会难逢，切勿错过！ 不得了啦！不得了！ 知啦知啦，静一阵啦！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火势啊！我哋好少可见到佢呢个样嘅。如果听众有兴趣话想见佢一个包面样、肥咗、胀咗个样嘅，都欢迎大家讲下。如果系嘅话，多个五票啊！咁跟住我哋影佢张相，影佢张相出嚟咧，就俾大家睇下。哦，一个饱满咗嘅曾志豪究竟系咩样啦？我哋有请。嗯，虽然佢个样饱满咗，但系咧佢依然精神。希望佢嗰个肿胀咧快啲消肿，因为咧咁样系唔系好啱。希望你快点好翻啦，曾志豪。 我都会努力的，不过最重要就是虽然我口肿面肿，但是希望不会影响我一阵间说话，希望没有开口及着个牙肉肿啦吓。 其实呢几日都有好多呢真係震惊大家嘅消息㗎。你话志玲姐姐结婚固然係好震惊啦。另一个呢其实都同婚姻有关亦都好震惊嘅消息呢，其实琴日呢大家都有听过呢，就係有呢一个政府公务员里面嘅其中一位朋友呢梁振光呢，佢就去上诉终审嗰度上诉呢，就因为佢喺新西兰呢同同性伴侣注册结婚呢，呢个高级入境事务主任。咁最后呢终审呢係得席嘅，佢係可以呢得到呢一个呢公务员配偶福利啦，同埋合併報税咧，係得到終極勝訴嘅嚇。咁啊，裏邊有好多內容細節嘅。咁但係其中一個咧，你聽到嘅焦點咧，就係會有一啲嘅朋友佢就話嚇，佢哋係同性配偶咁樣嘅名義，但係可以攞到呢一個咧異性婚姻攞到嘅福利。咁會唔會係衝擊緊呢一個異性婚姻嘅制度？會唔會係冇得保障到呢個傳統嘅婚姻制度咧？咁樣嗱，當中涉及好多複雜嘅問題，但係我咧。即系我作为异性恋者嘅婚姻经营人士，我听到第一时间我就会觉得，其实如果要对传统嘅婚姻造成呢个冲击嘅话咧，系有好多嘅冲击系做紧出嚟嘅，包括你可以话哦呢、這个安心事件严重冲击紧呢一个一夫一妻嘅异性恋嘅婚姻制度，但又冇见嗰啲人出嚟咁样讲嘅，嗰啲即系上去包二奶啊，或者打老婆啊、打老公啊，其实有好多呢一啲咁样嘅形形色色嘅嘢咧，其实我想话咧，反而系真系对嗰个咧异性婚姻嘅制度咧个威胁仲大啲添。嗱，真系好老实，呢件事当然咧，你话会引起好多人嘅即系不安啊，或者争论啦咁样，但系如果咧佢其中一个罪名咧系话会影响呢一个传统婚姻制度嘅话咧。我真係想话俾佢听，敌人何其多先得㗎。反而呢你好少见到有人会话呢哦，因为呢而家你街边呢多咗好多同性嘅伴侣呢，所以我哋两公婆呢个婚姻呢而家就岌岌可危啦咁样。我真係冇听过喎。我而家最多係觉得林志玲危害緊我婚姻嘅啫，係咪？你几时会听到话哦佢两个而家呢两个都係男喎，佢哋而家佢哋喺出面结婚返嚟攞到福利，老婆我哋不如今日嗌嗌交咯咁样。点解冇乜个婚姻制度而家呢好唔稳阵咁样。唔关系㗎嘛。当然啦，你话我系唔同意㗎，即係我仍然觉得呢香港嘅婚姻呢系要一男一女呢嗰啲先至叫做得到承认嘅。咪你可以继续咁样坚持嘅。但系即系諗一諗啫。咁究竟佢系咪会对传统嘅婚姻制度嘅罪名啊系话冲击到佢呢？同埋如果计数呢，我成日都咁样讲呢，即系一个环境，如果你话呢有好多危害佢嘅元素会出现嘅，譬如你话会有环境嘅污染啊，你话会有气候转变啊，会有人为掉垃圾啊，或者你话有啲雀仔呢飞过呢就会食得你啲植物好多呢，其实有阵时你往往都会发觉呢边啲先系元凶啦，边一啲呢其实可能就真系只系行过路过，佢会唔会就当系自然生态嘅一部分呢？嗱，呢个你系可以去慢慢争论嘅。不过咧，我都希望嗰啲对呢个事件咧会有好大争议，甚至乎批评嗰啲朋友咧，咁你都可以排个次序出嚟嘅。究竟打开一份港文版，打开一份娱乐版，究竟嗰啲咩杀妻啊，又呕夫啊，究竟嗰啲对传统婚姻制度系咪冲击得都重大咧吓？风头火势。佢都自称自己系三高，佢见到林志玲之后都话自己咦都充满咗呢个信心同埋希望喎。好，不过我驚佢系唔识得用毛笔字写啲祝福嘅字句，然后登上喺微博嗰度，所以可能你都要諗下你下次点样公布自己嘅好消息呢，即系或者你有啲咩 tips 嗰啲好消息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嘅，你知啦，交由广阔。我哋有黄耀祖三高。 我希望可以在星期一公布的好消息呢，就是我今天会来一个的端午牌的，我晏昼会打麻雀的，如果我赢了的话，我礼拜一公布好消息，请你等我吃饭。 如果在端午节输了那个，是不是就做了屈原，好像被人屈原又屈的嘛？ 不怕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我们怎样演绎屈原的故事的话呢，的留意住11点45分我们的哇差点讲错了个名字。 你想讲环节？ 你个环节系 大家大利嘛？ 系啊，我差啲讲咗大家大利，跟住讲咗三个字啊！系啊， 大家大利，恭喜你啫！ 系 啦，开 心啊！ 系咯，咁开心！ 系啦， 你望住阿田嚟嘅，贤妻良母啊！ 我哋点样演绎屈原嘅故事？精彩嘅演绎嘅话，留意住一阵间有得听啊！吓。 呢排我諗咧，全個香港啊，甚至一個都真係成為咗一個國際嘅議題啊，就係、是、我哋香港嘅逃犯條例啦，究竟會唔會通過到啦？琴日啊，豪仔講嗰單新聞咧，我諗對於某一啲嘅朋友嚟講啊，終於可以喺到呢個終極嘅勝訴啊，就係、是、呢個同性配偶婚姻嗰方面啦。有啲人都會話啊，呢個都係另外一件事咧，就係、是、同香港嘅法例啊有關嘅。咁啊，有啲人會覺得啊，終於啊！有啲曙光啦，曙光係在於有陣時我哋成日會話法律啊，應該係公平公正噶嘛。佢當中都講到一個字就係人權啊。啊，其實佢哋係同性戀又好，異性戀都好啦，係有佢哋嘅人權嘅。如果你個法例係滿足唔到呢一點嘅話咧，咁即係要好好考慮個法例係有冇問題。而呢一段嘅逃犯條例咧，琴日咧就有另外一班朋友出咗嚟啊，就話俾大家知佢哋覺得呢條條例有問題啊。而如果他们都走出来的话，希望都可以令到大家再细心留意一下他们的论点是什么。因为昨天法律界就举行了一个黑衣的游行，全部穿着黑色的衣服，历来是首度由终审法院游行去到政府总部。而今次发起游行的就有法律界的立法会议员，他们估计有3000人出席，不过警方就是说880人的，大家自己拿个中间数啦，这样啦。而你会见到法律界有什么朋友有都走咗出嚟表达佢哋嘅意见咧，我觉得系重要嘅，因为佢哋系重要嘅朋友嚟嘅，有大律师公会嘅前主席啦，有现任嘅主席，仲系有几位嘅前主席都喺度添。佢哋做嘅嘢好简单，只不过去到呢个政总外面啦，我高个头，冇讲嘢，3分钟嘅时间，因为佢哋希望可以用一个咁简单嘅动作，话到俾政府知，法律界系唔会向政府低头嘅。昨天晏昼睇到呢单新闻之后咧，阿祖忍唔住打咗俾一个咧喺做律师嘅朋友，我话其实平时会比较少见到咧做律师嘅朋友佢哋上街去表达佢哋嘅意见啊。我话今次嘅事件咧，我唔系好了解法律，我唔系好了解律师啊各样嘢嘅背景各样嘢。我话其实对于你哋嘅行业、你哋嘅专业嚟讲咧，系乜嘢嘅一件事嚟噶咁样？我呢位律师嘅朋友咧，佢话其实我哋细个嗰阵时咧，你爸爸妈妈有冇叫过你做律师啊？我话有啊，阿爸阿妈梗系觉得咧做啲咩师啊、咩医生啊嗰啲就系最好噶啦。呢、这个喺社会上面咧系又好有认受性噶嘛，觉得系要读得书做得嘢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嘅工作嘅。佢话其实呢一样嘢系真嘅，因为佢哋真系都有一定嘅认受性，有一定嘅能力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工作。因为如果法律喺一个地方里面咧系唔公正唔公义嘅话咧，佢话会影响晒成个社会嘅秩序嘅。佢话如果连呢一班嘅朋友都走出嚟嘅话咧，就即系代表住呢条条例咧的而且确有几多嘅讨论空间啊？佢系用呢四个字嘅，几多嘅讨论空间啊？但系话呢一个嘅讨论空间咧，佢哋唔想话俾人哋知乜嘢啱乜嘢唔啱，但系佢哋好想行出嚟话俾大家知，你哋要谂，你哋要睇，最好要做嘅咧就系唔同嘅意见啊，你都睇晒听晒嘅话咧，跟住为自己去发一个声嘅话，呢一样嘢系紧要嘅。阿祖听完佢咁讲，我觉得好需要咧，同我哋嘅听众们分享啊。一条条例如果系影响香港人嘅，我自己系咁谂嘅。如果我住喺嗰个地方，我生活喺嗰个地方，但我唔再相信嗰个地方嘅法例嘅话咧，我就会话啊，可能系时候我要谂下，究竟呢一个系咪我应该生活嘅地方嚟？呢条法例令到阿祖开始有咁样嘅谂法啦吓。咁啊，星期日大家中意嘅话，咪出去行下街咯。好多种行街方法都得㗎，风头火势呀，有啲人会选择去行下街市啦，有啲人呢可能会行下商场啦。我估呢一排咁热呢，今日你应该都会宁愿选择行商场啦，因为有冷气冇咁热啦嘛。我呢个拍档好怕热㗎，佢係桂花田。 係呀，由于真係太热，咁啊条街又已经行咗好多次，所以我呢排选择留喺公司坐多一阵我先走㗎。因为 坐多阵佢会唔热㗎吗？ 因为 你等太阳落山先走啊？你琴日六点钟先翻屋企啊？ 又唔系嘅。 佢同屋企嘅关系越嚟越疏离。 你系咪开始咧喺嗰啲商场度咧？佢有啲长 系啊，嗰啲长凳啦， 系啊，你喺度睇人哋睇完嗰啲报纸， 同埋执人哋啲报纸啦，食人哋啲薯条啦， 食人哋啲薯条， 食剩嗰啲啊嘛，虾人哋嗰啲茄酱啦， 虾人哋炒蛋噶啦。 系啊， 我礼拜一陪你啊，田。 好啊，多谢你，我陪你，你陪我啊。 你陪佢去边啊？ 我哋揾埋关长，揾埋 Kitty， 系啊， 四合一， 嗰啲叫做咩啊？你哋系六 咩？今日 六婶三太公啊！你哋 大众开台，我面似莲蓉啊！ 近呢几年咧，多咗呢两个名字出现啊，入伍同埋登陆啊，即系话咧，生日嗰位朋友咧转字头啦，一个咧系五十岁，一个咧系六十岁。嗱，呢两个字咧，对于一啲朋友嚟讲咧，系会有好大嘅感觉噶。哇，五十岁啦，半百人生啊！如果人生有一百岁嘅话，佢已经行咗一半啦。咁之后点咧？咁另一个咧就系六十。一个甲子嗱，好老实啦，唔系话咧，大家咧唔可以长命百二岁，但系现今世代又真系咧系亿中无一啊！唉，全球几廿亿人咧，都可能得嗰十个八个先过到一百二十岁，咁即系六十岁嘅时候就系过佢第一个嘅，可能净系唯一一个嘅甲子，咁因为咧好难有第二个甲子啊，所以咧对六十岁嘅朋友嚟讲咧，呢一日咧都好重要啊！唔知五十或者六十岁嘅你做紧啲咩咧？嗱，以往咧冇乜接受过教育啊，又或者专业训练嘅，想唔想喺呢个时间改变一下自己啊？系啊，因为咧雇员再培训局咧，佢哋推出咗一个咧名为啊后五十爱增值嘅项目啊。佢哋咧个主席就话啦：，喂，而家五十岁以上嘅人士仍然都好精神充沛啊，可以投入工作啊。咁啊，亦更加咧可以咧提升雇主啊对佢聘用嘅信心，因为佢即系叫做比较稳定性高啲啊。如果请咗佢之后，应该都做到佢退休噶啦咁。嗱，佢哋嘅项目咧系俾五十岁或者以上合资格人士咧就免费报读一个半日制咧，又或者晚间制嘅技能培训课程，仲有500个咧非就业嘅挂钩课程可以俾佢哋选择噶。咁预料咧当中会有10,000人嘅受惠。其实咧喺近年咧都见到佢哋咧都做咗好多宣传嘅，希望咧俾多啲机会咧一啲咧年过五十嘅人士啊，尤其系之前咧做咗好多年家庭主妇啊，而家仔大女大啦，唔使再凑佢哋啦，唔使再喺生活上面咧照顾太多。咁呢个时候佢哋咪可以出翻嚟学下嘢，学翻一门技能，接触下一个社会，其实都系件好事啊。另外佢哋都有另一个计划咧，名为咧后五十实习生计划。咁啊，仲做咩咧？咩后五十实习生计划啊？咁佢就话协助一班咧已经退咗休，但系仍然咧有能力同埋想出嚟做翻嘢嘅朋友啊。系啊，其实呢两个计划咧，我觉得对于一啲五十同埋六十岁嘅朋友嚟讲咧，都系好嘅。咁得闲冇嘢做，咪攞翻张单张嚟睇下啊，究竟自己有啲咩兴趣课程可以去学，可以去将自己改变啦、啊。 The next song is our final song. The reason for us being here may be due to this one song. Title is Say Yes, Say Yes, Say Yes. 主題曲咧，大家當然耳熟能詳咧 ，Say Yes 啦。咁嗰陣時就日本嘅其中一套劇集咧，《101次求婚》。係。咁啊，但係後來咧，點解呢只歌咧，亦都會同林志玲有關咧？咁啊，又台大陸版咧又拍咗一次。 啊，係。 係啦，咁啊，林志玲就做嗰個女神。 哦。 係啦，咁但係個男主角咧就係黃渤。 系啦，都好红啊， 好红啊，咪即系个版本唔同咧，但系都系用咗好似叫做外貌相差好远咧，因为嗰阵时入版又系咁样噶嘛， 系 啊，咁啊，恭喜佢啦，我谂佢拍呢啲戏拍咁多年咧，终于等到人真系同佢讲声。可唔可以噶 ？Say yes， 你系不停咁讲住，佢真系好唔舍得佢。佢 系 好唔舍得。你咪觉得你即系喺车里面个女神咧？佢话已经变咗人妻啦。 都唔系，我几好啊！ 唔可以对佢有任何幻想啦，咁啊。 梗系唔会啦，我哋照样都有噶。王菲嫁咁耐，我依然都系咁中意佢，系咪先啫？喂，仲有一个新闻咧，就唔系 say yes 嘅，系日本啲女士话要 say no 嘅。 哦，咩啊？哦、我知道， 系啊， 对嗰只鞋、啊， 同对高踭鞋话，我哋要打咩？我哋要一齐 say no 咁样。 我觉得呢个系几，但我又系唔记得问小白添，唔识读啊，因为佢哋都有一个行动啊，系咪 could to 咁样啊？ 我照拼咯，都系 KU 啫嘛。 系啦、 啊，因为即系其实佢仿效所谓 me too 嘅嗰种写法咧，佢就写咗个井喺前面 hashtag 嗰度咧，跟住就叫 KU、嗯。我哋当系咁读先啦 ，cool 咁样 ，cool too。系啦，因为佢话原来呢个字咧系取材自日文里边嘅，即系嗰对鞋啊，同埋痛苦咧都系 K U 嗰个发音字头嘅，因为鞋对佢哋嚟讲系痛苦， 嗯、 因为佢哋嗰对高踭鞋， 系、 阿天冇乜呢个经验， 啊 系 啊， 你真系咪 系 好着噶？ 吓， 阿 Min 高踭鞋， 唔系啊，我就鞋一鞋啦， 咩对话嚟嘅真系咁样， 唔系因为我自己未见过阿天着高踭鞋， 好少见佢着， 做 show 咪有着咯， 即系譬如金曲嗰啲你 系 有着， 是啊、 但都系少少嘅啫嘛，几多寸 阴功 啦， 都高噶， 你着咗都唔觉啊人哋， 唔系因为我嗰日去嗰啲我都 你睇下你嘅意思系 系 咯， 内自由有啲，外自由有 啲，我 唔 公平噶， 系 啊，如果 Kitty 着咗嗰啲就话哇好大寸高踭鞋咁样， 唔系。嗰日我記得今年金曲咧，天兒嗰對就真係勁啦， 係啊， 六寸啊，嗰個今年天兒嗰對。 咁點解佢哋要講話唔著呢個高踭鞋咧？佢哋話咧，因為咧業務咧成日都俾人哋咧強行要一定要著高踭鞋。佢話咧即係當然你明白著到腳痛啊嘛。咁所以咧，究竟係所謂佢覺得唔合理嘅場合包括啲咩咧？佢包括咧有個叫石川小姐咧，佢就話 去沙灘啊，佢都會著對高踭鞋。 佢話我喺殯儀館度做兼職接待員， 嗯， 殯儀館，佢話被要求要著鞋高嗰、那個鞋跟咧要高5-7厘米嘅，呢、這個唔好誇噶啦，應該 兩寸咯。 哦，兩係喎，厘米同寸又唔同喎，即係兩寸到啦咁樣。 我諗如果殯儀館仲唔使著7寸高踭鞋嘅， 係啦， 咁即係扭下扭下咁點咧？ 係 咪先？ 你鬼上身啊，成日話攝你鞋高踭噶嘛？ 佢話我唔明白啊，點解我喺殯儀館翻工都要著高踭鞋？佢話 好辛苦，甚至乎咧，佢话有啲美国嘅朋友咧都话系啊，佢哋咧大肚嘅时候咧，有阵时咧都可以就唔使着噶啦，个高踭鞋系啦。咁而家佢就话咧，男人唔明白我哋真正嘅痛苦，甚至乎咧，佢哋会视为咧强迫佢哋着高踭鞋咧，佢觉得算系职场骚扰嘅一部分。 喂，认真啦，因为佢哋真系嗰啲叫企业咧，佢哋都需要佢哋一定一定嘅叫翻工嘅 形象 系啦。咁我觉得啊，譬如出街见客嘅，咁你咪着啦。如果唔系喺公司，可唔可以摆对波鞋俾佢可以喺度？ 但平底皮鞋， 我出街见客，而家呢个年代都唔代表着住高踭鞋，或者男士你着住西装就代表你有能力。即系我觉得呢一个谂法已经系旧式咗。 西装就焗住男人，我谂都冇 斯文需要嘅，唔系叫你着条烂嘅牛仔裤咁样。但系咪真系要高踭鞋咧？我觉得即系。啊，应该都要公平啲啊！佢话 其实 女士你试下着高踭鞋啊， 其实女士着平底鞋咪都可以好型嘅咧。 可以，睇下首先睇你个人型唔型咯。 系啊，不过日本佢哋而家话俾你听，我顶唔顺啦，我要唔。 要当前中俄两国都处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嘅重要历史阶段，喺当前形势下，双方要深化战略协作。认为不仅为了维护中俄两国利益，更为了捍卫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道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普京说，国际形势越是复杂多变，俄中两国越要巩固和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和协作，维护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股市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0878点，升1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1，日元108.49，瑞士法郎0.992，澳元0.698，加元1.336，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11，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12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33.49美元，卖出1333.74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而家交通系暂时正常。九龙入口嗰边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加士居道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黄竹坑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运动场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喺新界区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回旋处一段亦都车多繁忙。咁另外咧，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跟住提翻你一啲端午节嘅封路安排啦。喺香港仔方面啦，直到今晚嘅6点，香港仔观海径近住日港居一段系会暂时封闭，来往香港仔至到鸭脷洲嘅街道服务时间咧系会改为下昼5点至到夜晚11点。咁就系因为有龙舟竞赛，直到今晚嘅6点，香港仔观海径近日港居一段系暂时封闭，来往香港仔至到鸭脷洲嘅街道服务时间系改为下昼5点至到今晚嘅11点。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渡船街、东莞街、美孚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马鞍山、西沙路翠涌华庭去西贡屯门公路、小榄上斜、九龙和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二台节目有好多种，家有爱宠系边种？ 我系阿 Lu， 家 有爱种的种就梗是家有爱种啦，每一个家都有他们独特的味道、秘方和口味，所以将家人喜欢的味道放在落只种度，这个种充满着爱，充满着你的家的味道，就是家有爱种啦，家每个成员都一定抢着吃。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乜嘢运动参加咗20分钟血压就会下降到正常水平？乜嘢运动参加咗两星期心肺功能开始提升？乜嘢运动参加咗一个月患心脏病嘅机会开始减低？咪就系全港吸烟人士一齐参加嘅戒烟运动咯！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变强。 财哥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坚啊。财哥话想提下大家，1996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当时都造成好大嘅震撼嘅。 原喺96年，苏格兰有一班科学家，佢就喺哺乳动物，就是我哋好熟悉嘅羊咩咩嗰度咧，系做到系实现呢个叫无性复制。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如果俾曾志豪播歌，佢一定会播 Beyond 嘅歌。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喂呀，我唔系成日播呢只噶。 咁就播呢只啦，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 咁 Beyond 啊，系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1:00。 曾志豪、桂花田、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好啦，讲讲天气先啦，因为而家11:10呢又有警告话你听啦。 哎呀，31度气温，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喂，今日星期五啊，假期啊， 点唱？ 点唱啊？ 系好啊。 烧完未啊你啊？ 我未啊，不如我哋讲下我的志愿。我哋咪又讲嘅嘢真系好精彩， 系我的誓言啊！即系你曾经有冇发过啲誓咧？ 誓神劈完， 我应承过自己。 电话号码 如果冇鲜猪肉嘅话，我宁愿食牛肉都唔食冰鲜嘅咁 啊。电话号码187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趁住呢个假期嘅早上，可以打电话嚟点唱。 系啊，好嘅。 网上留言啊，无人欢迎啊，已经啊开通咗噶啦。 我要打个尖先啊。 嚟啊， 系啊，打个尖先啊。 唔紧要插队啊，我哋无人欢迎。 唔得噶，唔可以打尖噶，但我又要打个尖先。 好啊，批准。 但系真系唔可以，但又要打尖啊。 点啊？打尖做咩啊？ 我就系想讲单打尖嘅新闻 啦。 所以打尖系唔可以嘅啫。 而家批准 噶，我大大声声会讲。喂，排队啊，咁样 嗱，潮唔潮人啊？你 我潮啊， 好啊，三间有帮鞋出，知唔知？ 佢成日都出噶啦， 系咯，唔够潮啦，你都唔知佢最出个最新型号啦。 佢出咗个最新型号 系 咩啊？ 唔识读啊，太长啦，又唔知 V20 又黑咁样，唔系就咁自己嘅啫。 咁佢点啊？佢成日都出新波鞋噶啦，有咩特别嘢啫？ 冇，系咪嗰个 YEE 啊？ 系啊，咁然后咧就话佢喺新城市啦，嗰度咧就开卖，咁咧引嚟咧就系嗰啲叫做南亚啦。同埋內地同胞咧就嚟打尖啦、排隊啦，就已經分唔到邊個打邊個啦。但係佢哋嗰啲咧金句咧就幾爆嘅，因為我今日見到咧就話有啲人一排嘅時候咧就話我明明排頭位嘅，前面攝下一個攝下一個攝咗50個。 點解咁犀利嘅可以？點解會可以 攝咗50個？ 即係話 唔知點生出嚟嗰五十個。 即係話嗰個人原本排緊隊嘅，即係突然間喂， 前面又多個，前面多個，前面多個， 即係嗰個又 佢俾50個人打咗佢尖啦。 我想問咧，本來咧排喺第一位嗰位朋友，佢係排咗幾耐㗎？ 我冇講啦，佢有啲好似話已經排咗係最好似琴晚已經有啲人排㗎啦。 嗱，因為通常咧，你就譬如有嗰啲咩特別版啊、限量版啊嗰啲咧，你排到頭位嘅話咧，就代表你排咗好耐。通常而家話要排隊嘅話，都係排通宵㗎啦。 同埋限量版啦，除非 但系点解可以容许到呢件事发生嘅话咧？我谂如果我系排通宵，我发现最终我唔系排第一个入去买嘅话咧，我已经排第一噶啦，同埋我本来系排第一噶嘛。 系啊， 我冇咗呢个位嘅，我都会发癫。 点解会去容许呢件事咧？ 哦，有啲系提早一日排队。 系咯， 系咯，一定会系咁啦。 提早一日到店外排队，不过咧就俾人无奈打尖。喺旺角排队嘅何小姐咧就话，当佢下午到场嘅时候咧，佢话喺头位咧已经俾几个南亚插队党插队，去到今朝嘅时候咧，高峰期有50个人排咗喺佢前面， 好惨啊！ 系啦，咁喺新城市广场咧有400人排队啦，咁大部分咧有啲内地人喺度啦，而内地人爆出嘅金句咧就系话。喂，我哋都喺度排队喎，我手机有证据，你要唔要睇下先？如果我哋买唔到嘅，边个都唔买得嘅喎，咁样。 哇， 系啦，但系就咁听啦。 社团人士嘅说话嚟嘅喎，系咪啊？恐吓性 嘅 又。 唔系，但系咧，其实就咁听咧，你唔知道佢哋会唔会都系受害人。因为点解咧？之前啲内地人啊，因为唔好一见到内地就以为佢打咗尖，因为咧佢提咗个好重要嘅话，我手机有证据噶。因为咩叫做手机有证据咧？就好多人已经教咗噶啦。当你排队，你唔想俾人打尖咧，做几样嘢，攞手机影低你前面同埋后面。 哦， 譬如我哋三个人排队，我系排喺阿田后面嘅，咁我排第二啊。 系咯， 黄耀祖个衰仔咧排喺我后面嘅， 就影前影 后啦。我影咗相先，我一早就影咗桂花田背脊，影埋自己后面嗰、那个。咁然后呢，如果突然间呢有咩三岁六王啊，突然间俾人哋一涌而入嘅话呢，佢话你都可以真係尝试同嗰啲主办单位讲，喂，你睇下我有时间过，我九点钟嘅时候我前面係白色衫呢个女人。而家我前面变咗有100个着红色衫嘅女人，你话我俾人打尖。咁所以咧，佢话原来真系而家排队咧，原来已经要落足呢啲即系鉴证实录嗰啲功课嚟噶。 你都未话我嗰日咧，咪话去主题公园玩嘅，我咪一行咧已经7个屋企人啊嘛。咁咧跟住我哋话喂，前后包抄吓，嗱我哋记住 手夹手， 系啦，真系我哋做咗警察咁啊！我哋嗱，大家咧三个并排，唔好俾人哋可以入侵城区而入。我哋真系玩每个游戏，我哋都要咁样啊，因为佢哋真系咧， 即系你哋全部埋鹰捉鸡仔咁挡住晒啲路。 真系啊，因为咧我。跟住大家，喂，头先前面嗰人系咪呢个啊？咁大家会即系啲人咧，同啲生女话系咪好似唔系佢咁？ 即系但系你又冇谂过你要影低噶嘛？好夸张噶嘛？但系而家佢真系叫大家要咁做。 但系咧，我想话排队咧，唔系嗰个人一定要企喺度，真系直至到人哋开售为止，可以咁样中途离场咁样。 佢冇中途离场啊？ 咁如果唔系，点解冇人啫？点解摄下一个咧？ 有人打尖啊！而家讲紧。 但佢又話佢有證據喎，咁我真係如果佢打咗尖，嗱、 啊、 我估啫嚇，如果佢打咗尖，佢真係影咗一張相喺前面，我係排第一喎。佢、 啊、 打尖嗰陣時影噶嘛，咁嗰、 啊、 張相都唔可以作為證據㗎，係咪？ 哦，唔 係， 即係總之而家有好多呢啲情況出現，好混亂啦。咁甚至乎咧，佢哋現場人嗌咗句口號咧，勁到爆炸。佢話：而家唔係買唔買鞋嘅問題，而家係權益。哇！ 你激動到打到支咪， 唔係我係想話咧，可係咪我哋唔係呢個潮界嘅人物咧？ 嗯， 我哋冇辦法明白佢哋嘅心態。你叫我提早一日去排隊咧，我已經係死都唔會做嘅啦呢件事。 我都係， 我套用桂花田頭先嗰 句 誓言， 我都唔得。 我寧願著拖鞋，我都唔會排一年，我都唔會排一日隊去買對波鞋。 我可以頭先嗰句直情係我寧願冇鞋著啊，係 啊， 係 啊，唔係著拖鞋啊， 我 冇鞋㗎。 唔係㗎，佢寧願做一樣嘢㗎嘛。 你 咪 講出嚟啊咁。 係咯，我咪話我連。要着拖鞋啊！我都唔会排，即系我哋想象唔到佢哋点解咁热心啊！ 炒价啊嘛！ 喂嗱，讲真啊，唔系话自己好有钱啊， 嗯、 但系佢讲紧嗰个炒价，其实真系讲紧即系几千蚊内嘅啫。 但系有阵时如果佢系， 除非你买到好多对嘅啫，如果唔系 都系几千啊。 嗱，排一日啦，又要同南亚打交啦，又要同内地嘅朋友你抢我夺啦，仲要同警察理论啦。条数系咪真系咁襟计 咧？我反而会咁谂咧，即系如果系一间佢哋嘅公司，嗱，佢哋都唔系第一次，应该有人排队噶啦。你讲到排几多人？乜400人啊？ 400人啦、 啊。点解冇一啲嘅措施嘅咧？即系派筹啊之类嘅嘢，你明知会有。argument 即係有呢啲嘅爭拗會出現， 係啊，好誇張 啊！其實個公司係咪即係本身應該要做少少嘢 啊？ 咁當然我成日都覺得佢哋好歡迎你排隊咯， 係啊， 咁啊，做世大會 真係噶，做世大會好緊要嘅，佢哋會有欄杆咯。但係你話會唔會為咗呢件事去安排一啲事情？我覺得唔會。 即係你派籌啫嘛，而家有啲都有噶啦。 唔係以前試過嘅，其實又認真嗰啲咩 Jordan 嘅時候咧，佢哋已經試過用好多方法，譬如話網上抽籤啊，提早俾你預訂咧，反而你就真係好少見譬如你。 你买Jordan 嗰啲咧，就好少咁样排嘅，因为通常系网上抽签。 系啊，我攞筹第一佢第一代嘅 MMBB 咧，嗰对鞋啊，都我哋都系排队去买嘅。嗰时咪又系好疯狂，喺度系咁问。 你有排过啊？ 系啊，有排过。 你系排实体，即系喺条街度排定点？ 佢开咗铺头嘅，咁 跟住。哦，你排几耐嗰阵 时？唔系，其实都唔系我排，系阿华嘅同事帮我排嘅。 嚟啊，讲下讲下，讲下讲下。 排嘅头先， 头先佢第一个字咪系咯，我都有排过。 排都要去排队，即系咁样。 喂，争好远喎。 都唔系自己排，因为嗰个 你肯唔肯自己排啊？ 哦，如果系嘅话，我都会肯排，因为佢真系有条队俾你排，但系唔系话排到咁夸张，未开，未开。 你早去就话排得头啫。 你排队饮茶嗱，我就系攞呢个嚟做例子。你最长即系你会唔走嘅？你系几长条龙啊？即系如果同你讲，我要排一个钟咁样，你排唔排啊？ 佢掹飞啫嘛，咁一个钟头我咪行街咯，行完之后翻嚟啫嘛。呢个 我都已经我会选择其他 嘢，我都 会 弃 我冇呢个耐性嘅。 系啊，嗱，不过咧，我觉得呢单新闻咧最好笑系咩咧？佢有啲即系连结嘅题目出嚟咧。头先我咪话咯，可能我哋唔系潮人，我哋唔识呢啲波鞋啊。 系。 咁咧就有个网友咧，佢就话。佢咧就買咗對呢啲，又係呢個三間啦，咁啊有呢啲潮鞋翻到屋企， 係， 咁我結果咧 點啊？ 當佢第一日，唔知唔叫第一日啦，之前著得好地地啦，咁樣一日翻嚟嘅時候。佢發現點解對鞋有啲唔同咗嘅？ 做咩啊？ 係啦，對鞋啲唔同咗，咁大家都曾經聽過咧， 個底 同個底真係有啲關係嘅， 甩底。叫哇咁， 唔係喎，我喺鋪頭買。 佢望住對鞋，佢話：點解有啲唔同咗嘅？爸爸，你有冇搞啲咩？ 買錯鞋款啦嘛？ 唔係，爸爸話係我幫你整過對鞋嚟啊，咁樣。 點解啊？ 係啦， 佢覺得咧嗰個鞋咧排咗咁耐咧，要咧唔好蝕啊個底。 唔係啊， 佢揾啲水泥 加固佢。 唔係嗱，咁樣嘅。如果我唔講，大家又冇留意嘅話咧。当你见到有对波鞋，个鞋底同埋你佢而家个鞋底咪通常另外物料，你睇得好清晰噶嘛？鞋身同埋鞋底系分得好明显噶嘛？如果俾你见到你个鞋身同你个鞋底 一样色， 佢唔系紧贴嘅，佢中间有个虚位嘅，正常定唔正常？ 我会 嗱，我就咁即刻讲啫。 而家有 款式嚟嘅，我会谂。 嗱好啦， 而家有咁嘅有 Air 啊， 冇错冇错， 系咯。 佢唔系 Air， 佢当系一个 有个窿啊， 有个窿位嚟噶，有个窿嚟噶，佢当 系设计啦， 设计嚟嘅。咁咧，爸爸唔知道。 哎呀， 佢话咧，佢个女翻嚟嘅时候 真系好伟大啊。 系啦，佢翻嚟嘅时候，佢话点解对鞋个鞋底而家密窿嘅，封咗，唔系封密咗啊？ 阴公， 本来个窿 啊 嘛。阿女话点解翻嚟对鞋封密窿咧？跟住佢周围问爸爸咩事啊？咁样，跟住阿妈咧就出嚟讲啦。哎呀，衰女，阿爸琴日见你啊，对鞋着到烂晒，心痛你系啦，做咩着到对鞋烂晒又唔舍得买，特登漏夜帮你落去楼下咧买一对 A A 胶，上嚟黐咗成晚噶啦，好心痛你着鞋。 系啊，即系正如我同阿婆食饭咧，阿婆咧就问我咯，阿祖系咪真系咁穷啫？牛仔裤穿窿你都仲要着，你除咗你阿婆帮你补啦，咁样即系一样道理噶咋，咁样咯，好多爱噶。 我真的觉得是有爱，因为呢个女网友呢佢就自己摆上网呢，佢话无奈但你个心即刻 warm 晒。 佢一 剔 咁。我如果我系个女嘅话呢，我应该都会系开心同埋即系笑一笑囉。 悲喜交集囉。 悲喜交集啊。佢仲呢开头。佢仲喺度出贴文呢，就问有冇人可以话俾我听点样回复原状。个个都话。唔好回复原状， 系， 都系咁啊！ 佢话呢个系你独一无二嘅父爱特别版， 真系 呢啲波鞋咧，真系排队党买唔到，南亚裔抢唔到， 系 边个都攞唔到， 系 咪先？ 独一无二啊！ 系啊， 我宁愿佢买多对， 你宁愿佢买多对， 系 再试过 都会咁做嘅啫。如 能被你我记住，不算少。若是每天。只得数十秒，从头让我认清楚我需要。若是记忆仿佛似合照，如何让每个印象都对照？若是这生一转眼别了，度过值得的每一秒，习惯上班接班，这样度过一晚，一张一张账单的 上环，美军放胆去玩，这坏习惯很惯，难得可以拣，与我争取所有时间，完全奉献给浪漫，就算一生终结时间，仍怀念每一晚，与我争取所有时间，全部浪费的空间，愿每一分一秒时间完全为我着眼，愿每天每日无需应酬，我陌生的人无聊地望四周，愿每一个面容浮于眼前，似是我世上挚友，愿每点每滴情感里头，全是真感情，甜蜜地共挽手，愿每天每日时光里头，愿内心所求，纵断续亦已足够， 争取时间，争取时间啊，系啊，佢系女方争取时间。 喂，而家一样嘢都要争取时间啦，端午节啦，一年得一日嘅啫嘛，食咗粽未啊？ 诶，未，我而家粽咗，因为 你都唔好食咁多。 系啊，唔敢食啊，啲糯米会发，系咪糯米嚟噶嘛？会发噶嘛？系啊， 点你食咗几多只啊？ 阿未，我都会诶。 通年妈就粽啦。 系啊，留翻今日系啊，通年妈即系妈妈亲手包嘅粽咧，真系独一无二。 系啊， 你快啲讲多谢 Auntie 啦， 多谢佢又聽風騷啦，跟住咧又知我中意食佢嘅粽啦，跟住送一隻粽俾我，多謝你啊！ 係啊，佢話你淨係中意食我個粽，點解唔中意我個仔包個粽嘅？ 可能係個可能係 Tony 包嘅咧， 可能係啊， 佢又幫手。 Tony 點解要成日著背心咧？佢成日包粽咧，好熱，所以就驚吸汗。 其實佢又端午節之後嗰日就開始包定出年嘅，所以長期都要著背心啦。咁係咪？ 好多謝。咁啊，同埋有一個阿姐，唔係一個姐姐咧，送咗兩隻。两只嗰啲叫做咩果晶种俾我咯， 大只嗰只， 大只嗰只，你知唔知？净系要斋蒸佢啊，都要45分钟。 哇， 真系好大 喎，可以揼个骨噶咯， 系啊，真系可以揼个骨。 一拍啊，系啊。嗱，我睇到咧就有话咧，即系今年咧，即系因为你都见到，譬如月饼咁样啦吓，每年都会有好多新嘅口味嘅。今年呢啲口味咧出咗， 新种口味。 啊，我睇到嘅时候，我觉得哇，即系够唔够胆试？ 最近嗰套电影就系佢啦。 边个啊？ 变种特工。 好啊，做得好。 咁究竟有咩味嘅咧 ？OK， 有凤凰味， 有 凤凰卷味， 系啦， 暗黑凤凰啊嘛， 系啦， 暗黑凤凰卷即系里边有紫菜啊， 系啦，好嗱，呢个 用啲黑，唔系用 黑糯米、黑芝麻， 黑嘅嗰啲粽叶啊嚟包，系啦， 黑嘅粽叶， 系咯，个粽叶绿色噶 嘛，呢一个咧系冇嘅，我呢啲系有嘅，第一种 薄荷啊， 麻辣鲍鱼芦兜粽 ，OK。系我都觉得好味， 我都觉得系， 系 加 辣 麻辣，我同埋有鲍鱼， 鲍鱼 OK 啦， 鲍鱼好耐之前有噶啦， 系咩？ 佢就 话 咧，我真系未食惯，所以我唔知道啦。 超猛胃， 佢仲话咧，你食落去嗰阵时咧，因为咧就有一个嘅煲浆啦，就揾咗个名厨，就一齐去试下咧。其他你就咁听嗰啲粽个名咧，就话哇咩嚟噶？ 麻辣粽都谂起都好似好味啊， 好似流口水。 哎呀，其实系几好嘅，因为个味几夹咧，同埋咧就食紧个粽嗰阵时咧，嗰种辣味咧系会慢慢渗出嚟嘅，系啦。揾呢个劲啦，另外一个咧，我真系想象唔到。 小龙虾种有冇 啊？小龙虾种我冇见到有， 应该有噶嘛。 但系如果平时呢一个咧系我 虾种，虾种系啦。 平时呢个咧系我哋去食碟头饭会有嘅 叉烧种， 唔系梅菜扣肉种。 哦， 即系一只种入边嘅馅系梅菜扣肉咯，你平时碟头饭嚟噶嘛？ 梅菜扣肉好似唔知系咪摆过个喺月饼度啊？旧年 唔系嘛？ 唔系我记得我听过梅菜扣肉呢 件事。咁啊 系， 真系 唔出奇。 其实你越骑咧就越有市场噶啦。 梅菜扣肉种你想唔想食啊？我觉得都好滞下喎，咁 滞啊！麻麻地啦，因为你知梅菜扣嗰啲肥肉咧，嗰啲油咧位多噶嘛。 但其实原本个种里边有阵时都有嗰啲咸蛋黄啊， 有 啲肥猪肉噶啦。 我覺得呢個好破格嘅， 但係嗰梅菜嘅，甜甜地嘅， 係咯 ，OK 嘅喎，越講越好似得喎。 係啊，嗱，但係呢個破格啊， 月餅粽 将月饼同埋粽合埋一齐，仲攞个灯笼装住你送俾你啦。 你将个月饼塞落嚿粽度，问你死未？ 嗱，唔系呢个系咸水粽嚟嘅，咩种类嘅咸水粽呢？陈皮、海底燕窝咸水粽。 海底燕窝 系啊， 我想咸水粽即系饮糖嗰只啊嘛，系嘛？ 我唔识，唔系啊，唔食粽 嗰只系碱水粽。 咸水粽你都可以饮糖嘅，不过碱水粽饮糖多啲。 咁咸水粽同碱水粽有咩唔同？ 咸水粽咪咸咯，碱水粽就碱水咯。诶，碱水粽系扁身啲嘅，咸肉粽咧就三角形啲嘅。 咸肉粽同咸水粽系两样嘢嚟噶， 咸肉粽。 头先佢讲咸水粽， 咁又咸又水粽嘅，咪系咩咧？ 我咯， 你话咸水粽啊？ 佢话咸水粽啊，唔系咸肉粽啊。 咸水粽啊，系啊。 我咪问你咯，咸水粽、 陈皮、海底、碱水粽系咪一样？咸水粽 系 系啦， 讲你啊嘛，你水粽系嘛？ 我睇到燕窝， 但系你唔会叫我陈皮噶嘛？你最多叫我收埋佢啫。 咁海底咧？ 海底椰啊， 我谂系海底椰啩，哦、我唔知道啊吓。总之佢话咧食落去咧果皮嘅味道咧就好劲嘅，系话嗰个、哦、即系唔同嘅 layer 即系。 冇呢个 OK， 我听过样， 你觉得 OK 啊？ 系、 哦， 我暂时听呢啲接受程度都好高。 系啦， 唔系我宁愿剥咗个馅就咁食咯。 估到你啦， 呢一个跳咗先啦。阿片，你够唔够胆？够胆试？你实够胆试 嘅。咩 啊？你咪好中意食斑斓蛋糕嘅？ 系啊系啊， 唔系嘛？ 斑斓椰丝粽。 咁呢个唔得啦，我就觉得。 系啦，佢话个味道食落好似食似食蛋糕咁嘅。 呢、 這 个唔得，感觉好怪。 O K 喎，斑斓 O K 嘅。 佢就话， 但 系佢话食落去咧个感觉咧唔系太甜。嗰、那个厨师咧仲赞几有创意、嗯，但我真系想象唔到 呢、 這 个呢、 這 个麻麻地，定系个粽以为斑斓蛋糕。 其实你嗱，譬如碱水粽咁啊，你知唔知碱水粽嘅你哋？ 我食啊， 碱水粽 饮糖咯， 系啊系啊，饮糖咁其实都系 O K 嘅。 唔同噶嘛，你出边饮糖，同埋你里边系斑斓蛋糕、啊。 斑斓 你食食下里边有嚿绿巨人喺度、啊，好惊啊真系。 俾多个最后一个你噶啦，呢、這个咧就是、被形容为啊最抵食、最丰富啊，性价比系最高嘅。佢个名咧就叫做鲍鱼烧腩粽。 鲍鱼烧腩啊， 系、哦、啦，即系嗰个瑶柱加咗鲍鱼啊， 唔止，里面嘅材料又几丰富咧，有鲍鱼，有烧腩肉，仲有花菇、栗子、虾干同埋咸蛋黄， 系糯米鸡啊呢只系， 盘菜啊，我想话， 我想话糯米鸡同粽最大嘅分别 系 咩？ 系啊，只不过包法咯、哦， 糯米鸡系一年四季都有得食嘅。 糯米鸡包系四方嘅，粽系三角咋。 我哋有冇问过屈原附近嗰啲鱼咧，中意食边款口味咧？你唔好唔记得，你系希望佢唔好食屈原，食你啲粽噶，你辣鬼死佢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湾仔军器厂街警察总部对开一部警车，凌晨被人投掷汽油弹，冇人受伤。事发凌晨三点半左右，警方话涉事嘅系一架港岛总区冲锋队警车，当巡经湾仔军器厂街警察总部外时，见到一名男子手持点着嘅汽油弹，计划查问时，男子向警车投掷汽油弹，并乘坐一架黑色私家车逃去，警车左边车身被熏黑。警方事后一度封锁军器厂街同洛克道交界，爆炸品处理货人员检走玻璃碎片化验，案件交由重案组调查。港岛总区刑事总部警司罗国海严厉谴责有关行为，警方绝不姑息，并表示正调查犯案动机。上水屠房恢复运作，预计今日端午节有大约1400只内地活猪应市。不少市民专程到街市买新鲜猪肉，有猪肉档主说供应减少，内货价贵了一倍，迫于无奈加价，零售价加至100元一斤。香港猪肉行总商会理事长许慧坚说，本港两度出现非洲猪瘟，加上限制严谨，内地供应商有戒心，只供应部分猪来香港，希望夜清措施可以减低风险。他说80年代本港曾经入口东南亚猪只，认为只要政府推动，市场有利可图，就能够吸引到海外供应商。再有在港外国商会就香港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发声明，北欧商会旗下的几个商会在联合声明中指出，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代表了香港对外法律和司法安排的重大改变， 可能对在港经营的国际企业有重要意义。声明说，假如修例草案在没有走完正常法律程序之下通过成为法例，将有风险损害香港作为稳定和具透明度商贸中心的声誉。声明又说，假如修例草案在立法会大会进入辩论阶段，商会认为要有足够时间和视野，对法律界、商界和其他界别的意见作出全面和真正的考量，并对当中一些范畴作出适当修订，以确保最终获通过的法案和香港健全的法律系统和法治标准一致。西班牙移交94名电信网络诈骗案疑犯到北京。公安在2016年上半年发现，西班牙境内有不法分子大规模欺骗内地民众，出现多宗损失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重大案件。两地警方合作调查后，锁定多个疑犯藏身地点，同年底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阿利坎特拘捕200多人。至此目前为止，西班牙政府共批准北京引渡225人，当中包括已经被押解的131人和今个月6号从马德里押解出发的94人，被押解到内地的疑犯大部分来自台湾。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而家排到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都系暂时正常。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黄竹坑道。咁另外咧，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仔运动场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入去香港仔隧道。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近回旋处一段是车多繁忙，咁另外在前面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康湖居。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落沙田乡事会路支路嘅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赛马会体艺中学。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落沙田乡事会路嘅支路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赛马会体艺中学。跟住提翻你一啲端午节嘅封路安排啦。喺赤柱区方面咧，为咗配合龙舟竞赛，直到今晚嘅六点，赤柱新街同埋赤柱市场道咧都系会暂时封闭，而海丰径同埋联合道就会封到今晚嘅七点。赤柱大街行人专用区咧，亦都系会实施直到今晚嘅11点。现时咧，赤柱滩道一带咧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噶，市民请你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咁另外咧，来往赤柱嘅部分巴士路线系会因应情况加强服务或者系改道行驶，乘客请你留意住巴士公司嘅最新安排。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渡船街东莞街美孚、三号干线7号码头荃湾、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西贡、屯门公路小榄上斜九龙、全锦公路昌会去锦田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Kitty， 我个门锁坏咗啊！ 莫莉，等我嚟。 Kitty， 我个厕所塞咗啊！ 等我嚟。 吓，你乜都得，你约得签签咁，系咪真系搞掂噶？ 梗系得啦！嚟紧我会有一个蜕变计划，因为我会成为有种女汉子。 到底 Kitty 点样成为乜嘢都搞得掂嘅女汉子呢？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晚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利敏、崔洁同莫莉嘅敏感时刻啦！ 等我嚟，等我嚟。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广泛地区落紧大雨或者预料会有大雨，市民要留意天气的转变。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道路可能因暴雨而严重水浸，学生应留意电台电视有关上课及公开考试的宣布。黑色警告信号表示天气恶劣，道路严重水浸，市民应留在安全地方暂避。 揾 Cadence 啊 ，Candice 啊 ，Cadence 啊， 都话 Candice 咯， 揾我哋， 你哋系， 我系 Candice， 我系 Cadence， 我哋系社区参与广播 CIBS 速度员 ，CIBS 第27、28季现正接受申请， 想申请开麦做节目，打嚟2331-2334， 填表要帮忙，打嚟2331-2334， 想预约一对一咨询，打嚟2331-2334揾我哋啦， 咁揾 Cadence 定 Candice 啊， 揾边个都得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喂 ，Penny， 曾志豪， 黄耀祖， 广州拜个人。 嗱，呢一單咧係幾恐怖嘅新聞嚟㗎。但我覺得個恐怖嘅地方咧，就係除咗個案情咧，真係你就咁聽覺得哇，係咪黐線㗎之外咧，就係佢嗰個犯案嘅動機咧。頭先我有喺新聞度同阿田咧交流咗一次， 我好想知。 係啦，我真係覺得咧好難估計， 匪夷所思啊！匪夷所思，唔知點解會有咁嘅諗法。 係啦，但係後來我想話咧，其實呢種諗法咧，可能喺日常生活裏邊咧。大家都 有 機會， 係啊，有嘅，不過冇咁極致。 係啦，我哋快啲講俾人聽咩事先。咁啊，話説呢單新聞發生喺德國嘅，咁咧就話有一個42歲嘅德國咧，一個男護士啊，個名叫克格爾咧，佢就被判咧就係呢一個連環殺人案啊。咁咧佢係一個護士嚟嘅，就話咧佢俾人控告佢咩咧？佢謀殺咗85個病人。 哎呀！ 是病人嚟 嘅， 佢系 男 护 士， 谋杀咗85個病人啊！好啦，咁所以点解我话咧？ 谋杀即系有心有， 冇错，即系佢嗰啲唔系话哎呀救唔切啊，唔系嗰啲，又唔系医疗事故，唔系嗰啲， 唔系系谋杀嘅，即系刻意系杀。 所以佢可能系特别咧，就系点解要做护士？就系嗰度多人有机会俾佢落手啊！ 嗱。逐样嚟吓，所以 你 就 可以开始咁样 系啦。你就咁听系咪觉得个案情？头先我话恐怖咧，就梗系恐怖啦。喂，护士救人变杀人，85个， 系 啊，85个啦。好啦，咁然后咧，咁佢点解会俾人哋控告系佢杀人咧？就因为咁样嘅。佢话咧，院方咧就发现，喂，点解咧每次佢当值期间咧，病人咧突然间心脏病发？需要抢救同埋咧，最后咧死亡嘅比率咧系好高嘅，即系咧可能大家都有一般统计咁，譬如话可能每个月大概唔知10多单啦，诸如此类啦，可能你 有 条数啦， 走嘅 系啦，咁但系咧佢就发觉唔对，话喂次次都系呢个阿护士喺佢当值嘅时候。零舍多人死，零舍多人要急救嘅，可能咧佢唔当值嗰日咧冇嘢发生嘅，咁所以院方咧都起疑，咁于是乎最后咧就即系揾完之后咧就发觉咧，原来系佢个衰人咧，佢就咧特登向病人咧就注射一啲咧即系心血嘅药物，令到佢哋咧就有 加快死亡， 系啦，心脏病会发作啊，咁然后咧就最后会死咗啦。嗱，咁呢个系故事嘅前半部分，咁 已 经好恐怖啦， 好恐怖咯， 恐怖啦， 佢系有心特登想人哋。在手术病床上死咯， 冇错， 系 啦，咁所以咧，佢已经系被个法官咧判为话，德国二战之后咧最恐怖嘅连环杀人犯，咁超越咗所有底线嘅，因为你救人变杀人啦，咁样。 系啊，咁但系点解佢有呢个咁嘅做法咧？点解系要即系注射一啲嘢，跟住令到嗰个人 死咧？即系佢点解要杀佢哋死咧？ 心脏病 会唔会嗱？我谂到我即系自己谂到，我都觉得自己好变态啊！ 系咩咧？ 会唔会其实佢想佢即系睇得电视剧多啊？佢想将嗰、那个救佢嘅难度提升啊，令到佢个心跳得更加快，跟住我救得到你，我好劲啊咁啊！ 我开始惊你啦， 我真系 变态杀人组啊！ 你真 系 几变态啊！ 系啊， 你真系睇呢单新闻噶， 我真系冇睇呢单新闻， 真系。 但我睇好多呢类型嘅电视剧， 系啊 ，Netflix 晒佢睇好多啦。 我 即係啲橋段就喺裏邊。 橋段都冇咁變態嘅，我會話。但係即係佢耐唔時，就算譬如我頭先講咩，就算我哋細個睇嘅《刑事偵緝檔案》啊，嗰啲咩《鑑證實錄》啊，耐唔時你都會有啲恐怖。通常係大結局之前嗰、那個那個單元咧，就會有啲人會有啲咁樣嘅諗法噶嘛。係 啊，真係嗰、那個佢嘅諗法嘅思想咧，嗰、那個先會做出呢件事咯。 係咁樣。 嗱，佢係點樣咧？佢如果 近啊， 係啦，準確啲咧。就是佢原来呢佢不嬲喺医院里面呢佢急救技术好叻嘅。佢就被医院里面啲人呢封咗佢个外号呢叫做呢急救 Rambo 啊。 嗯。 因为佢话呢佢每次呢一撞到人哋。 你讲到呢句我已经起鸡皮 了。係啊，即係你听埋先。佢就话呢佢话啲同事呢就话因为佢一见到呢如果有人需要急救呢佢就会马上掟低晒手头上嘅工作义无反顾咁冲过去救人嘅。咁所以呢佢就赢得呢个呢急救 Rambo 呢一个称誉咁样就觉得即係赞咗喂你劲啊咁样。佢话呢佢原来就係好想经常有机会展示炫耀自己呢一种高超嘅急救技术。 即 系 每次都即系好享受乐在其中，俾人哇！即系 好需要你啊，全靠你啊，你要救人啊， 你 系啦， 咗你就唔掂啦咁样。 所以佢话咧，佢系刻意咧就注射呢一啲咧会引发心脏危险嘅病嘅药物啦。 咁 佢就咧 嗰啲病人，譬如心脏病发， 突然间急危急 啦， 咁佢就开始救人啦咁样。咁当然啦。佢似乎就唔好在意个成功率啦，因为佢只系在意 做到多一次嘅话，佢都有多咗个 credit， 就 系 话我好劲啊嘛。 系啊，因为可能喺医护界里边咧，又唔会觉得喂凡急救一定要中噶嘛，即系可能佢都觉得、你可能突然间死神嚟急 call， 你救得咪算好彩咯。咁、所以咧，又从来都唔会有人话啊，点解你救亲都死咧，就唔会有人质疑佢嘅。 啊， 仲 会 不停 话佢，你都救咗好多人啦， 你都好尽力噶啦， 咁样。 哇，黐线噶，佢话就系因为咁样咧，佢享受呢一种嘅。即系感受咧，所以佢就去即系特登 去 杀人。85个，佢话咧最后生嗰个死者34岁，最老嗰个96岁。总之佢真系唔理你。 喂，佢真系黐线嘅，佢个谂法 系啦， 即系佢哋有咩人攞啲病人嚟咁样嚟加注啲药物落去，跟住再令到佢自己满足自己嗰个欲望。 满足自己。 我想话咧，而家咧就即系捉咗佢啦， 捉咗啦，判咗终身监禁。 梗系要啦，我哋 要 系 啊系 啊。咁有冇另外一个数字咧？即系你捉咗佢之后问翻。咁有几多个人你都有做咗一样嘅工序，就是、你打咗针令佢心跳加速，但佢成功救得返㗎。 咁又冇咁仔细计啦。 係咪 佢呀，佢定係知道死喺佢手上嘅有85个。 我就知道有几多个人佢累死咗啦，有几多人其实佢都仲有尝试过，只不过佢好彩救得返。 因为呢，如果有另一个数字参考呢，因为有啲德国嘅警察呢，佢就话而家呢可能就要对130具尸体呢开棺验尸。因为头先你嗰个问题咧，系真系要咁样倒翻转 check 先 check 到 嘅。其实认真系嘅，因为咧好多时一个人嘅死亡咧， 好多原因 系啦，真系好多原因，未必系话佢落注射咗嗰样引发起嘅，可能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啫。 系啦， 咁可能就 系、 是 但如果佢加速咗佢个心跳嘅话，点样都会影响到。 唔系即系而家咧，佢哋就话佢要验尸先会知咧。譬如佢系死于心脏病啦，咁但系佢系天然引发啦，俾你个衰人打咗针啊，定系咩咧？佢话如果你一定要判断准确数字咧，唯有再开棺验尸，因为佢话呢85个数字咧，我谂已经系即系最直接 查到就系 啦， 查到就 系啦， 有啲就已经 可能都唔止呢个数目， 即系佢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添 啊？嗱，头先我哋咪话咧，佢最恐怖嘅地方就唔系净系个案情啦，同埋佢个动机先系最恐怖啊嘛。然后我哋就话 佢做得出都好恐怖啦， 呢个动机咧 做得出 系啊，呢个动机你唔好话因为杀咗人啦，你如果将佢抽空翻出嚟咧， 喺现实社会 系啦，现实社会因为你想展现自己嘅能力，会唔会有阵时你都会好想某啲事情发生啊？嗱，譬如我觉得最常见嘅，真系会贴近啲嘅，可能就喺公司里边咧， 办公室里边， 可能有啲人好享受就系处理危机，系啦，即系譬如真系可能突然间话如果有人投诉，又或者咧突然间有啲好大镬嘢发生嘅，即系可能系咪有啲客啊上嚟啊，即系炒锅咗咧，可能。有啲人专门系执手尾好叻噶嘛？ 我俾嗰啲人咧，即系专系见到啊正啊，又用完啦个水樽，我可以换水落。 可能会噶，会噶， 可能 会噶。佢可能会特登行埋去咧，踢落个水樽啊，黐住啦，系咪有人要换水啊？咁样， 等我嚟 换 碳 粉， 换 碳粉，系啦，喂，真系唔出奇噶。 我觉得系会有呢啲人咧，会特别喺想喺同事或者老细面前，即系显示自己嘅实力嘅。 系啊，少少请英雄，少少就 show 下我嘅 quality 咁样。 但系刻意去做呢件事咧，即系。 会咁多呢？ 唔系，即系其实佢因为佢肯定系变态，佢属于佢属于去极端噶啦嘛。 系系。 你用头先阿祖换水嗰个，其实真系好例子嚟嘅。如果你系一般人咧，你可能只系会好开心，嘿，又到我换啦咁样。但系如果你开始进一步， 系又遇到我换。 即系如果嗰啲好中意展示咧， 喂，嗰啲系会一倒泻晒啲水之后咧，跟住佢自己去整啦。 嗱，嗰啲开始变态啦。我觉得如果嗰啲开始变态啦， 倒咗啲水去， 系啦，或者出碳粉啊嗰啲咧，突然间倒晒啲碳粉佢。 跟住等我嚟。 跟住依家睇你换。 整到整壞部 lift， 先破壞 整翻部 lift， 即係嗰啲咁樣 啊！ 因為佢點樣顯示啫？即係冇咁多巧合俾佢做噶嘛。 同埋又如果你睇，譬如話嗰啲英雄片咧，去到即係後期嗰啲演變咧，已經通常會探討一個主題，就係話幾時會需要英雄啊？就是城市有危机先需要英雄。 係， 但係當你個英雄好強大咧，個城市咧好和平，冇賊冇危機嘅時候，係唔需要英雄嘅。 佢會唔會？ 然後英雄會落幕咧，開始會諗下一邊嘅。有阵时候异化咧，即系有啲英雄片咧，我暗唔翻。 自己制造一啲嘢添。 有阵时会噶， 即系有阵时系时势做英雄噶 嘛。系噶嘛，嗱，你用电脑病毒呢个例子都系噶，咪成日江湖传闻就话嗰啲防病毒软件或者黑客嗰啲嘅程式咧，其实亦都系同时制造病毒嘅朋友嚟噶嘛。佢因为如果你唔系有啲咁多变种、咁多变种特工出嚟，咁你点会买我最新嘅防毒软件啫？ 好似我 系啊，其实你越谂越恐怖噶。 令到一啲人咧谂嘢咧会谂。 唔怕，我哋继续向好嗰边谂，我哋继续系正面同埋正能量嘅。拉咗呢个之后，呢个世界冇呢啲人噶啦。 系啊， 点啊？ 其实我都谂紧，我都好中意唱歌，会唔会有朝一日？ 系咯，你想点啊？ 唔系，我发觉大家唔唱歌， 我哋两个令到你唱歌变成最好听。咁同白雪公主嗰个故事里面恶毒个女王有咩分别啊？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一直以嚟，政府透过不同的措施推行行人友善的环境规划，希望令到香港成为易行城市。例如计划透过改善整体街道网络，考虑土地使用、住宅密度、绿化环境、地区特色和运输政策等等，为市民提供一个舒适、安全、方便、有趣的步行环境。鼓励市民如果需要去一些短路程的地方，可以减少搭车，改为行路。能够减少行车数量，改善交通挤塞和空气质素之外，亦都是有益健康。而在第二阶段的公众咨询入面，运输署会以中环和深水埗为试点，落实一系列交通改善的建议。例如在深水埗施行每小时低于30公里的车速限制区，设立绿色走廊和行人专用区等等。 声音演绎蔡景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 演技大挑战啊！ 好兴奋咁啊，两个 夏姐啊， 导演，精哥，精哥， 啲先睇啦， 精哥，精哥，系 配喂，我要音乐垫底啊吓，系啦，今日就端午节，都真系时候要讲下，即系我哋呢个咁传统啊，又有公众假期嘅呢个日节日啦，仲记唔记得之前咧有啲街头访问啊？有啲年轻人问下佢点解会有端午节啊？纪念边个？点解食粽啊？跟住点解要爬龙舟啊？ 唔系啊，我嗰阵时好似好嗨嗰啲答案，我唔记得咗 系 咩？ 咪就系旧年 咩嚟噶？ 好似有啊， 今年唔记得咗啦。 冇睇到啦。咁我觉得系时候咧，都即系趁住今日红假期咧，有今晚百无禁忌呢段时间咧，系要话翻俾大家听，端午节系嚟自纪念乜嘢嘅人啊？真系 连我哋啊汤大壮都话正確纪念端午节的方法就只准悼念屈原，就不要谴责那个楚怀王。所以呢是令人觉得很古怪啊，其实他知不知端午节是怎么来的呢？真的。 那不是因为楚怀王的事，屈原又何解要投江自尽呢？ 唉，总之听埋我哋今集呢个节目，应该慢慢讲。 好啦， 我好紧张啊，系我演艺生涯里面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我最要分析分别演绎两个角色，希望我两位拍档可以睇到啦，我喺佢嗰个心理嘅变化啦。首先系表情方面咧，我系有一个设计。 而我系就算我口肿、面肿、牙肉肿，我都希望可以做到佢嘅角色出嚟。 好啦，各位，我哋准备啦，我哋准备即将进入呢个。 时光隧道 系啦，去到楚国嘅时候， 我系楚原，我系楚国嘅屈原。 哎呀，你哋咁快笑场噶，我系坐过嘅屈原啊嘛，简称坐完啊嘛， 讲错嘢先咩？ 系啊，特登噶人哋。 打咗声未啊？ 我系春秋时代，你鬼知屈原把声系点嘅咩？成日都俾人话把声好虚弱噶嘛，可能。我系春秋时代一个深爱楚怀王嘅大臣，我好叻军事，我仲极力提倡，我叫咧要同齐国一齐联手攻打秦国嘅，点知 攞啲美酒嚟，攞啲美女嚟，我自己加咗对白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我点解要攞美酒同美女？因为我个角色系一个不可一世嘅贵族嚟噶， 不可一世太嚣张，乜哥乜哥，多么的讨厌， 拉佢出去斩， 我抢戏我 个太监嗰啲 friend 嚟噶，拉佢出去斩啦，系啊系啊。你啊，头先阿屈原，你话想攻打秦啊？喂，你咪傻咗啊？你一打仗啊？喂，我呢啲咩贵族嚟嘅？你打仗我咪咩都冇咯？唔得，我而家要制止你，我会叫楚王免你职，仲踢你出城，等你流放啦！ 冇啊， 美女美酒。 后来秦真系成功去攻破楚国首都，进驻咗楚国噶啦、 啊！救命啊！ 变咗仙女嘅你， 变咗楚楚可怜啊！眼见自己嘅国土被秦侵略，我简直系心乱如麻， 不是这只啊、 心事难下，心如刀割，我真的受伤了。我系睇唔清楚先，我系五月天，唔系我系五月初五。写下《淮沙》呢一个绝笔嘅作品之后，我就会饮杯酒，食个包，仲要拣翻嚿大啲嘅石头。我会抱住嚿石头，投国自尽。再见啊，再会了，让我哭。 哎呀，跌咗落去啊，跌咗落去啊，哎呀， 痛痛痛痛， 哎呀，原来咧屈原咧咁爱 国嘅，救命啊，救命啊，救我，救命啊， 佢未死， 你死咗啦， 救命啊， 救命 啊， 救命啊， 哎呀，我救佢唔切啦，死咗啦，哎呀，原来屈原系咁爱国嘅，我哋一定揾翻佢条尸，你见唔见到？我角色嘅选择系大鼻窿嘅， 救命啊， 我撑大咗个鼻哥窿做 啦，死咗啦，你转角色啊你，咁点揾啊吓？诶，佢跳咗落个条河嗰度噶啦噃， 我未死噶，救命啊， 你未死。我冇得掉种嘅，你可唔可以跟住个对白啊？ 救命啊！救命啊！ 死咗啦！ 你哋听唔到我嗌都得咁。 救命啊！救命啊！ 我估佢死咗噶啦。 阿百姓，你继续讲嘢啊！ 齐齐，我哋用啲竹叶咧包啲糯米啊，跟住咧将佢掉落个缸度啊，以免嗰啲鱼虾蟹，哇开咩啊？系啦，咬烂咗啊！屈原嗰条尸啊！呢个我琴日精心度噶，见到鱼虾蟹，我就想嗌碰嘅，但系我觉得咧 好 咩 咩 系啦， 救命啊！救命啊！ 总之唔好俾佢咬烂佢条尸啊！ 哎呀，你哋不如试下搵阿撑船出嚟揾下我啦，其实我未死嘅，你快啲揾下我撑唔撑到啦，撑船嚟揾我啦，救命啊！ 犀利精彩嘅， 好嘅好嘅， 听呢个故事完全唔知道屈原系发生咗啲咩事嘅， 净系知道佢系楚原咯。 插咗好多嘢啊！真系岂有此理哋啦！真系简单咁讲，咁简单咁讲啦。 有俾个机会你可以讲多次。 我哋唔出，我哋唔出色咩？扮得 扮得好出色，但系太多加盐加醋，接唔翻落个古仔嗰度。真系话说喺呢个楚国啊，有一个爱国大臣啊，屈原咧，佢真系好叻军事嘅。咁佢仲话咧，希望咧联合埋呢个齐国咧就攻打秦，因为佢都惊自己嘅国家唔掂噶嘛。点知咧俾一啲贵族咧就话啦：，喂，你搞！除了打仗我真系乜嘢身家性命财产都冇噶啦，咁啊唔得，就制止咗佢之后咧，仲叫啊楚王咧免咗佢职咧，之后仲要佢放佢出城，要流放，系啦，咁点知咧就真系啊，后来咧秦咧真系成功咧即系攻破咗楚啦，咁啊屈原咧就真系咧见到自己嘅国土被秦侵略咗之后咧，真系好唔开心。 佢揀咗五月初五，即係今天。 係。 係啦，佢就寫下呢個叫做懷沙嘅一個絕筆嘅作品。之後就抱石投江自盡啦。咁啊，點解會咁樣呢？跟住呢，即係。 因為想沉落底囉，所以就抱石。 唔係啊，即係話佢為咗呢件即係咁愛國嘅事，佢即係犧牲自己啊。咁啲百姓就睇到佢，哇，原來屈原咁愛國嘅，佢話真係呢唔得啦，即係佢覺得啲百姓唔夠好似佢咁樣呢。咁跟住呢就話啦，我哋一定要保護佢條屍。咁跟住呢就大家一齊咧，佢覺得點樣先保護到佢條屍體啊？一來既揾佢啦，攞條船出去揾佢條條屍啦。咁二來咧就係唔希望即係俾啲魚蝦蟹咧咬爛佢個身體咧，所以真係大家集齊咧就攞啲葉啊，攞啲竹葉嚟包咗啲粽咧，就掉咗落去嗰個河度， 係 啦。咁所以咧就衍生咗啦。端午節五月初五今日咧係紀念屈原啦，同埋會食粽啦咁。咁點解會爬龍舟呢？嗱，頭先就講咗爬龍舟咧， 要撐啲船出去掉種啊嘛，係咪？ 係啊係啦，要撐啲船出去，真係要揾佢條屍啊！希望因為佢唔知係邊一忽跳咗落去噶嘛，咁所以真係會有撐咗條船出去嘅。咁點解會整整下咧就變咗龍舟競渡啊？ 哦， 嗱， 點解會咗龍舟競渡？ 爬龍舟咧係整整下咧，整整下咧就變咗一個習俗嘅。 係係係， 即係五月初五端午節呢日咧就變咗一個習俗 嘅。紀念佢嘅儀式啊，變成係。 嗱，頭先阿豪仔講咗個重點。 係咯，你話想劃鬧佢條絲啊嘛？ 鬧佢條絲，頭先我話咁點解會有比賽啊？ 睇邊個鬥快鬧到。 唔係咁，如果要鬧佢條絲嘅話，咁都想快啲鬧到嘅。 係咯， 咁啊點樣都係鬥快㗎啦。 係咯，係咪啊？ 嗱，佢哋嗰時咧就冇咁快，後來先演變有呢個撐龍舟比賽嘅啫。咁佢就話啦，因為咧就嗱，但係爬龍舟就漸漸變為一個習俗啦。咁龍舟競渡咧，佢就話咧，原來古人咧。佢會覺得一條船咧出海咧係送走一啲邪，送走一啲災禍嘅， 送終 係啦，即係送走一啲係啦，送走一啲唔好嘢嘅。咁佢既然咧都係送走一啲唔好嘅嘢咧，送走啲惡運咧， 就鬥快送走佢啦， 係啦，越快 早走早着， 咁越快越好嘅時候咧，所以咧慢慢衍生咗咧就有龍舟競渡呢件事啊，喺端午節咧日舉行啦。 哦，原來係咁樣。 同埋今日咧亦都係嗰啲五毒啊出竅嘅日子啊嘛。 嗰啲咩蜈蚣啊、蛇啊、蜘蛛啊嗰啲咯。 五毒嘅昆蟲咧，今日咧就係佢匿埋咗， 我都留翻喺室內好。 所以今日飲紅黃酒。 啊，系啦，咁样就要解毒啊，咁样，所以咧佢话，呢啲毒走出嚟嘅时候咧，都系一啲灾祸嚟噶嘛，对以前嘅农民嚟讲咧，因为佢哋以农为家为 而立国嘅嗰阵时， 系，所以咧就呢啲五毒咧，一定要都恶运啊等等，要送走佢，所以咧就话整一下整个龙舟比赛， 系， 兜快送走佢啦。 系啊，嗱，头先你听完阿田讲呢个故事咧，其实仲有个重点咧，就 系 屈原系自杀噶嘛， 系， 唔系楚怀王拱佢落河噶嘛， 系啊， 咁所以当我哋悼念佢嘅时候，梗系净系悼念佢啦，你唔一定要谢我楚怀。王噶嘛，系咪先？咁同六四嗰个系冇关系噶嘛？ 哦，系咩？哦，嗰 个阿汤家话好正，佢话你悼念六四就悼念六四，就好似你悼念屈原，你唔会闹楚怀王，所以佢话咧，你悼念六四就唔好闹共产党。 嗱，道理同埋歪理咧，真系 乱到咧，佢应该食得食粽食太多 嘅。咁但系佢唔谂下，佢做咩要 一个系直接杀，一个系自杀？ 佢做咩要因为咁因为咩事自杀先？咪就係因為嗰、那個嚇佢嘅國王咁樣啊嘛， 係好啦。總之咧，今日端午節咧，又學識咗啲歷史典故之後咧，食飽啲咧，唔好亂講嘢啊！ 就延續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如果對方無意延長，俄羅斯將不會再履行責任，而俄方已經多次表明預備好延續條約，但現時仍未進行談判。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和中程核武條約被認為是世界上限制超級武器的主要部分。普京說，裁減戰略武器條約若果未能延續，後果嚴重，認為可能會造成核武競賽，認為美方有同樣想法，應該採取實際措施。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南海北部和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预测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午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近泽山道有意外，咁而家咧一带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就系清水湾道近泽山道一段有意外，而家咧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经过请你小心啲。咁另外咧，因为船只机件故障，黄石码头来往南丰湾至到石径嘅航线咧系暂停服务噶，船公司预计最快要下昼1:40服务先至会回复正常。咁就系因为船只机件故障，黄石码头来往南丰湾至到石径嘅航线而家系暂停服务，预计咧最快要下昼嘅1:40先可以回复正常。跟住咧，睇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到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爱民村，其余两线过海咧都系暂时正常。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深水湾泳滩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黄竹坑道。黄竹坑道去香港仔方向啦，近住香港仔运动场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隧道收费广场。喺九龙区方面啦，将军澳道落观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系车多繁忙。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窝尾。大埔公路出九龙咧，落沙田乡事会路嘅支路都系挤塞噶，龙尾排到过去赛马会体艺中学。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渡船街东莞街美孚、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马鞍山绕道翠涌华庭去西贡、屯门公路小榄上斜九龙、全锦公路昌会去锦田，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二台节目有好多种，晨光第一线系边种？ 论资历，彭爷爷梗系陈年资深种啦。 芭比声线甜美，最啱就系做碱水甜种啦。 咁朱海婷咁有内涵，当然系咸肉种啦。 我话欧维一定系果精种，大件夹底食够经济啊。 哼，近排见到白元浩太太，我就肯定小白系刘种咧。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种。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66或67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6月3日至7月26日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山同鞋伸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讲大话， 诚实好紧要噶。小朋友，你有冇对住爹哋妈咪讲大话呢？ 有，因为做错嘢，唔想俾爹哋妈咪知道，试过打烂嘢，同埋俾老师话唔敢俾爹哋妈咪知道。 小朋友会讲大话是源自于他们觉得害怕，他们怕被人骂要受惩罚。其实小朋友的想象力是非常丰富的，他们会想象很多被惩罚的景象出来的。所以就算小朋友讲大话，家长都应该要先了解大话的内容，再分析背后的原因，跟着才可以慢慢处理的。 如果爹地妈咪知道我讲大话，他们会恐我，所以我真的很害怕，好惊佢哋闹到我大哥。 小朋友就算做错咗咧，首先家长咧就唔好令到佢哋咧觉得害怕。我哋要慢慢讲俾佢听，乜嘢系啱，乜嘢系错，亦都要同佢哋一齐面对错误，尝试一下咧教导佢哋嘅同事咧多啲拥抱，俾多啲爱，小朋友咧就会更加容易接受你嘅道理噶啦。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 同步呈现。 做咩呀？个样咁愁嘅？哦，我唔系问你做晒功课未，我系睇下你有咩唔识，帮下你啫嘛。个个父母啊都紧张自己仔女噶啦。哦，我知道，尊重你都好重要。嗱，我尊重你嘅决定，做完功课重温《丰收快活人》，好冇？ 做咩都好， 《丰收快活人》 陪住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端午节嘅点唱啊，有咩歌想点俾屈原听嘅话咧，欢迎你可以上网留言啊。 如果真系要点唱一首歌俾屈原听，会系边一首歌咧？ 系咯， 咩咯？咪就系嗰个誓不低头咯。 点解要誓不低头？ 谁人逼我屈我辱我屈我辱我？ 我会点唱唯美嘅听海啊？ 听海， 我觉得佢应该捞唔到条丝，应该都仲喺海啊。 都系，应该系，系啊。你最珍贵或者我哋讲 系啊。有住啊佢啊，三十二度气温，相对湿度68%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啊，今日点唱端午节点唱，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88。 系啊，网上留言啊，继续欢迎大家嘅，我哋就读下点唱先啦，好嘛？ 好啦，呢度有个 Kitty 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好， Hello. 祝你哋端午节快乐。下个礼拜咧、yeah. 就系父亲节啦，系、yeah. 啊，祝各位爸爸咧父亲节快乐啊！咁6月27号咧就系佢嘅生日，希望咧可以顺利完成呢一个咧 FD 嘅考试。 咩考试话 ？FD 咯， 我唔知道， 我都唔知 道。好， 佢话咧快啲 啊！ 系啦，快啲揾到咧合适嘅工作，咁咧就 FD 系快啲嘅考试， 希望自己完成 FD 嘅考试，快啲揾到合适嘅工作，会唔会系咧？完成快啲考试，希望自己身体健健康康啦，唔好再病发啦，咁样。佢咧就好想点唱 SHE， 哇，个总度咧读唔到个 H 字 ，SHE 系， 但系跟住又写住五月天， 哦，佢咪想听 SHE 或者嘅五月天嘅歌啊？ 是我谂系话，定系 S H E 啊首歌叫五月天 或者 S H E 同五月天合唱嘅一首歌， 可能系咯， 但唔紧要啊。以上所有嘅咧，我哋都系唔知嘅，所以我哋系帮唔到你。 系啦，对唔住啊，我哋都祝你生日快乐啊，下个礼拜吓。 好，我呢度咧有阿肖明亮啊，佢就话：甜甜豪仔早早你哋好啊，我好想点唱咧就系达明一派回忆有序，俾6月9号嗰日咧唔留喺屋企去铜锣湾行街街嘅朋友听。佢话端午节咧，既然可以回忆屈原嘅爱国情操，当然亦都可以回忆翻好多嘢啦。佢话可以回忆翻60年代陈宝珠、萧芳芳嘅电影啊，70年代发哥汪雅姐、嘟嘟姐嘅翡翠剧场，仲会啊煲住煲汤拎俾隔篱陈师奶分享嘅日子。要回忆嘅话咧，80年代当然有校长同埋哥哥嘅金曲啦，90年代咧有四大天王同埋去嗰啲主题公园咧唔使排队就玩到机动游戏嘅时光。佢话好希望香港唔会出现回忆变成有罪嘅一日、哦。 系啊，呢度都有另一个朋友咧，个名叫太后咧，就话三宝代点回忆有罪，就话俾6月9号咧会行嗰啲香港人听。不过我手头上我哋揾唔到住，我哋尽想办法揾俾你下咁、样。 Okay, 好啦，阿永聪咧就话啦，充满阳光气息嘅曾志豪，充满活泼气息嘅阿祖。充满贵气气息嘅桂花田， 佢谂唔到有咩赞佢啊，系啊， 咩冇啊，我个 得个贵气咯， 咩啫， 系啊，贵气系点噶？ 你咪阳光气息，充满活泼气息啫嘛， 其实得我最具体嘅啫，阿祖嗰个活泼都好空虚无嘅啫，咩、活泼啫？ 唔系啊，你一睇我都唔需要开心，佢讲佢有贵气，即系三句都系假噶啦， 系啊，唔系我嗰个最啱咯。 喂，人哋永聪真系点唱噶？ 好啊，永聪， 系啦，佢今日想点唱阿陈慧娴嘅《六月某天》俾佢嘅朋友伍又桥听啊，希望咧。佢考完试之后咧，可以约出嚟玩啊！喂， 好啦，呢度嘅阿雪啊，佢就话啦：三宝，你哋有冇食咗好多粽咧？佢话而家要开始咧，为我距离离职倒数啦。15号咧就系佢嘅 last day 啊！ 哦， 喺一间公司做咗7年先离开咧，真系唔容易嘅。之后咧就要面对一份全新嘅工作啦。自己咧亦都唔系一个学嘢好快嘅人啊，又唔系一个好醒目嘅人，希望可以尽快适应新嘅工作环境啦。希望喺度点唱俾自己听，等我可以努力加油，亦都点唱俾身边嘅人听。希望咧佢可以就开开心心嘅。嗱，或者你学嘢唔系好快，或者你唔醒目，不过 咧，我觉得你就系一个好勇敢嘅人咯。 系啊， 同埋你有心去学 啊 嘛，有心去学就得噶啦，慢慢嚟啊，祝福你啊，新嘅工作、啊、 我觉得佢希望最紧要诶适应新公司， 同埋谦虚啊， 系啊， 成日话自己唔识嘢系咪？ 嗱呢、這个我一定要读嘅 ，fans 嚟嘅，我哋个 fans 号码都讲多一次俾大家知啊，几多号啊？ 233-96453。 佢话艾力啊要点唱啊，我好想点唱俾我太太珊珊听啊。佢话除咗咧，琴日6月6号系佢嘅生日之外咧，我要祝佢生日快乐啦。佢两个星期前仲好辛苦，终于咧帮我哋生咗第一个小朋友啊！我觉得好感动啊！所以艾力一定要点唱俾佢老婆听咯。佢话希望老婆同埋个仔仔啊都身体健康 ，I love them both。佢话咧如果可以嘅话咧，可唔可以播张学友嘅《你是我今生唯一传奇》啊？ 我真 嗱，等一阵你真要俾我读埋先嘅。佢话如果你唔可以播嘅话，读都得噶，不过。读好啲可唔可以啊？ 你真幸运， 系第一句就唱啊！我真幸运， 有你有你， 爱你爱你 爱 你， 妒忌。 我都唔记得歌词。 也妒忌啊！ 妒忌啊！ 要这一世里，唯一这个传奇。 你真系，艾力啊，唔好意思啊，我谂珊珊咧听到都会笑嘅，系啦， 开心嘅， 系啦。 而豪仔咧，其实尽咗力，佢真系读好咗噶啦。 因为佢牙肉肿到咁嘅地步，佢依然唱啦，真系。 牙肉肿同个声带应该就冇乜正常直接嘅关系。 佢一齐肿，肿厚咗啦嘛，你唔觉得佢把声厚咗？ 我 咁样仲会帮佢兜出牙肉肿，你话佢声带都肿咗？ 我今日个心仲要系碎咗咧。阿志玲又要远嫁他人嘅时候，但我都仍然可以真心咁样唱。佢系我嘅导航嚟噶，佢系我哋每个人心灵嘅导航。 佢结唔结婚都仲可以做你嘅。 小心开车啊！ 好啦，恭喜晒艾力同埋珊珊，亦都祝你哋嘅小朋友快高长大。 系啊，后来呢度平平啊，佢话咧想点唱俾佢阿妈听，佢呢排咧同阿竹条一样啊， 咩事啊？ 牙痛、啊，哎、希望咧佢睇完医生快啲好翻啦，好翻之后可以咧食佢最中意嘅猪腩肉，仲有最靓嘅猪腩肉，最牛最靓嘅猪腩肉， 仲有 啫 嘛， 仲有咯， 系 啊，仲有最靓。 好啦，呢度咧有个阿 Van， 系啊。 系猪腩肉啊嘛，讲紧系咯， 酷热天气警告 真 系 好难 嘅， 真系。 我哋咁话，大家话啦，你俾咩嚟，我咪俾咩你咯。 唔系，我系难听啫，你系难食啊嘛。 难顶， 你谂下啦，我点算咧？ 你 难啊 你， 你 难挨。 我都想讲我难咩啊？ 系咯，好啦，阿 Wendy 咧就话啦，我要点唱俾豪仔听啊？点解咧？佢话你棚牙快啲好翻啦。如果唔系咧，嗱佢讲噶，如果唔系咧，点样食你最爱嘅蛋糕仔同埋大肉肠啊？系咯，我食零食唔可以食太嘢 啊 嘛。佢话啦，蚁侠同埋猪猪侠咧，你哋都要身体健康 啊。 系啊，但我都想讲呢句，讲到我哋嗰日食零食，即刻令我谂翻起，我嗰日咧咪以为自己好型咁样讲咧，我呢排日日食好多零食啊咁样咧，其实我觉得我系食得太多零食，其实我唔舒服咗两日，即系嗰啲肠胃又唔舒服啊，跟住声底又唔舒服。我嗰日仲咁大声问自己，我食几多都得噶，跟住笑你冇肉蛋糕仔大肉肠噶啦。原来我其实暗砍我， 你都唔得噶， 就报销一百。 唔係， 即係話曬，我都就嚟轉字頭， 係 咯，20歲係咪？ 係咯，你嘅身體機能係咪啊？淨去到20歲就而家真係。 跟住停止發育啊！ 啊，呢個 Vicky Vicky 咧都話啦，哎呀，唔記得問候啊，豪仔，祝你早日康復，快啲好翻喎！ 好啊，好啊，好啊 ！Joyce 咧就話啦，早晨啊，三位，今日咧係我個女女 Gory 啊，舊歷生日，24年前嘅今日。我喺个产房嗰度发冷、发热又发烧啊！好彩顺利出世，转眼间24年啦，咁都算关女嘅。不过咧就有少少公主病。嗱，阿妈俾说话你听个 Gory 啊吓， 贵气咯，公主病。 系啦，佢就话咧祝你要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每一日都要开开心心。和佢哋妈妈 Joyce 啊， 电话号码18723888啦，端午节等紧你嘅点唱。 哎呦！ 心跳由旋律中启发了，从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 掹掹腾啊，佢哋系 Noel Boys 啊。最近香港啲掹腾咧就越嚟越多唔同啲啊直翻啊字句咧挂出嚟，真系系越嚟越多啊。所以你而家要掹腾嘅时候，可能会咗掹翻啊，会唔会掹出佢落嚟咧？咁样吓，继续点唱啦，1872388啦。咁啊，端午节你有冇啲歌曲特别好想听咧？有冇啲咩信息你好想讲嘅咧？呢度咧插个队啊， 好啊， 头先阿祖讲咗好多种咧，咁我俾我揾到一版咧，啱啱好咧，好得意， 又系嗰啲特别另类嘅， 其实佢系传统嘅，不过咧，只不过唔系我哋香港地区咧。譬如话有一个咧，就喺粤西嘅湛江雷州半岛啊。佢话咧有一只种咧，听个名字你都会笑嘅，叫做鸭乸种啊。 哦， 你鸭乸种？ 喂，唔系佢好，佢系 请解释，两个请解释。 我唔讲得啊，我咪讲咗咯。 好咩啊？ 鸭种系好， 系咯，系好，系好种。你系话我系鸭乸好种， 你又好种，同埋个伤口又好乸， 系啦。 因为佢点解叫做喂真系冇讲笑，我影埋张相摆上网得， 佢 真系叫做鸭乸， 佢 嗰个种嘅样咧，唔系普通我哋就咁四四方方或者一嚿长条形咯，佢系咧有个鸭身咧，同埋个鸭颈同埋鸭头噶。 哦，佢真系真系实质好靓 啊！见唔见到啊？呢、這个啊， 我真啲讲错咗佢个名 字，系啊， 鸭乸种真系值得一睇啊！ 真噶， 佢真系我哋织出嚟噶， 佢系编织到咧嗰个种身咧系有交叉花纹咁样噶。 我想问咧，包种嗰啲叶叫咩叶啊？ 诶，咪竹叶咯， 只只都唔同嘅，真系唔同嘅。佢 因 为 佢真系攞，我就想讲佢就攞嗰只叶咧，佢好似呢一啲嗰啲织服织嗰啲咁样咧，互相交搭咁样织咗只啱嘅公仔出嚟。 佢呢只咧就系用雷州当地嘅一种咧叫做勒。古叶啊， 哦、 黑古勒特咁样咧，个名啊叫勒古叶， 佢又有深色有浅色咁样交配咧，唔系交配，交配，唔好意思啊。我想话交替咁样搭上搭落， 系咪啊？因为我完全见唔到我对家跌咗去边，系啦。我哋讲紧系嗰只嘅， 讲咗你好耐冇做嘅嘢咩？ 哪种？你耐啲。 即系 即系大家好耐冇拔过种啫，做咩事呢 阿天姐把线嚟，可能我都要换一换啦。 一只鸭乸种 系啦，佢讲紧点样织嗰、那个，好靓 啊！真系，你影张相俾我哋听众 嘅。唔系，你又影张相，一阵啲人以为我哋乱笠廿四啦。 唔系噶，真系噶， 真系有噶。 嗱，我见佢好多款，即系呢个系传统嘅，就叫做 系传统嘅，系喺再讲多次喺粤西地区嘅湛江雷州半岛。 好， 所以咧真系有一只叫做鸭乸。 一种里面嘅材料咧，听到都吸引嘅。 唔舍得食啊！ 有猪肉啦，有腊肠啦，有虾米啦，咁咧所以咧佢哋仲有一只叶咧叫做虾捞叶啊。 哦， 边个乸 ？Hello， 虾公乸个乸， 系啊乸咯，一个也也是个也字咧， 系 上面一个母字咁样咯。 但我都唔识写。 系啊，佢话呢只肋骨叶咧，原来咧有消滞去瘀啦、驱风散瘀嘅作用啦，咁样。咁所以咧系广东咧同埋东南亚华人咧端午节首选嘅叶嚟噶。 所以真系唔舍得食啊！嗬， 系咪真系唔舍得食啊？ 好靓，你应该开佢啊！ 系啊， 开咪 即系点开嚟食啊？即系汤肚咁样。 咪最紧要系好难得啊嘛，佢可以交织啊嘛。 系啊，交织将嗰啲咩叶啊？ 系啊， 肋 骨叶啊，肋 骨叶，好似我讲紧英文咁。 继续读点唱啊！ 好啊，继续点唱好啦。呢度咧 ，Polly 啊 ，Polly 啊，葫芦丸 Polly 咧就想点唱。佢话咧农历初五，农历五月初八咧就系张田婆婆90岁生日，农历五月初八咧就系张松伯伯83岁生日，6月18号系方建明先生生日啦，6月22号咧系陈丽娟婆婆91岁生日，6月28号系黄丽红婆婆90岁生日，祝所有咧嘅婆婆啦、伯伯啦，都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好啊，呢度仲有噶，呢度咧就系阿小莹啊，佢就话咧6月6号咧我堂细佬咧就生日，喺度要祝阿堂细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6月7号端午节啦，祝大家都要端午节快乐，尤其是姊妹们。何生，仲有你哋要开开心心咁样快乐过每一日啊！唔该晒你哋咁多位。 好啊 ，Doris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我要点唱俾元朗足球队嘅热血教头 好 郭嘉乐听，希望咧佢可以 pass 到咧呢个 pro license 啊！咁我谂系应该系佢考 考牌 嗰啲教练牌啩吓，继续咧可以带动香港嘅足球事业，仲要点唱俾瑞彤咧、Candy 咧、Danny 咧，同埋你哋三位主持听嘅，祝大家身体健康。 嗯，跟住咧呢度有 Carmen 啊，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我系 Carmen 啊，6月6号即系琴日，哇，琴日系好日子嚟噶， 好多人 都系话系啊，佢就话咧6月6号咧系佢同佢老公 Kelvin 结婚20周年嘅日子啊！ 恭喜恭喜！ 即刻考下你哋20周年系咩分？嗱，我唔识噶，我想知咋，其实 9分，好耐啦，结咗婚，所以9分。 所以咧，佢希望咧点唱呢首歌俾佢老公听，亦都祝福佢哋自己咧要永远幸福、开心同埋咁样去生活嘅。可唔可以咧帮我播卢冠廷先生嘅《陪着你走》啊？ 咁我都借个位点唱俾我朋友啦，佢系阿妹同埋阿杰啊，佢哋都系6月6号结婚周年啊，佢话20周年挑战。咁啊，结婚20周年挑战啊，咁系啊，所以希望佢哋 嚟紧就20周年 啊，系啊系啊，佢希望咧佢哋可以开心心、幸福快乐啦，同两个仔听下听话。 好啊，咁啊 ，Crystal 咧就话祝三位主持端午节快乐，亦都要想补充咧，女女诶，琴日咧就农历生日快乐嘅，身体健康。礼拜一咧就要俾心机咧考埋最后一科啦，之后咧派到一间咧佢欢喜嘅中学啊，麻烦晒你哋啦。 OK， 好啦，呢个谢丽霞咧，佢话祝风骚快活人主持人咧。端午节快乐，同埋祝呢个龙泰宿舍职员同埋咧舍友端午节快乐。 好，呢度咧有 Wing G Shack 噶，佢就话咧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喂，我奶奶咧星期二啊成功做咗手术啦，我喺呢度咧祝福佢啊可以早日咧行得翻啊，系啊，即系成功啊嘛个手术系咪，身体健康咁就最紧要啦，多谢晒三位咁话喎， 系啊。我呢度咧个阿 Mabel 啊 ，Mabel 咧就话啦，甜甜啊，端午节快乐，佢净系写俾你嘅啫，我系美宝啊， 多谢多谢， 我要点歌俾自己听啊，因为今日 就乱讲嘢嘛，所以特别提醒你啊。 佢话今日我要翻工咧，开门俾个师傅嚟整冷气啊，成间学校得我一个翻。惨啊！真系，佢应该放假啊嘛，学校。 系啊系啊。 但系佢要翻嚟咧，开门俾个师傅嚟整学校冷气，成间学校得佢一个翻。 佢系咩职位？ 冇特别讲啊。 校工嗰啲医系咪？ 可能系咯。佢好在 原来佢系其中一个同学仔嚟嘅， 可能佢系副校长咁样。 咁但系几劲啊！佢成间学校得你一个有锁匙开门俾人，系咪？ 呢啲劲咧，又未必要个个需要请嘅，即系唔同我哋头先讲嗰单新闻嚟嘅，都冇人见到，我点解要做最劲嗰个咁样？ 佢话好彩咋， 有我哋， 有个细。仔陪佢翻工，就唔使佢一个人咁啊，咪好咯！你可以顺便咧就即系享受半天家庭乐啦吓。喂，咁啊再呼吁电 话，学校你玩晒， 耶！再呼吁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同埋咧我已经将嗰只咧鸭乸种嘅真相咧摆咗上我哋嘅风骚个专业嗰度啦。有图有真相，快啲食啦吓！一阵间听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多间大专院校的校园朝早都出现反对修订逃犯条例的黑色横额，写有反修订、反送中等字句。这些校园包括港大、中大、理大、城大、浸大和交大。有学界组织说，修例缺乏法理基础，偏离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原则。另外，獅子山亦出現一幅寫有反送中的黃色直幡，面積大約5米×50米。消防朝早8:00接報之後，到10:多完成拆除。民陣星期日發起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遊行，召集人岑子傑認為，警車凌晨被投擲汽油彈的案件，的確會令一些擔心安全的市民卻步。他說會與遊行糾察商量，強調民陣會以參加遊行市民的安全放首位。他又期望警方盡快破案。甚至揭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不能就事件作任何解讀，因為缺乏證據下解讀只會是陰謀論。他又說擔心事件會令警方以安全為理由加強搜查遊行市民的物品和身份證。岑子傑說很難估算遊行人數，希望有超過300,000市民參加，認為市民不用對無法改變修例太悲觀，因為仍有變數，而遊行人數將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上水屠房恢復運作，預計今日端午節有大約1400隻內地活豬應市，不少市民專程到街市買新鮮豬肉，有豬肉檔主說供應減少，內貨價貴了一倍，迫於無奈加價，零售價加到100元一斤。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慧堅說，本港兩度出現非洲豬瘟，加上限制嚴謹，內地供應商有戒心，只供應部分豬來港，希望夜日清措施可以減低風險。過80年代，本港曾經入口東南亞豬，認為只要政府推動，市場有利可圖，就能夠吸引到海外供應商。本台在康文署轄下15個場地的飲水機，分別抽水板和出水口表面的物質化驗，發現全部水板的鉛和鎘含量超標，14個出水口樣本總含菌量亦嚴重超標。其中將軍澳單車公園樣本含鉛量最高亦最多細菌，分別超標20倍和錄得70萬菌落。康文署說，署方在這些場地抽水化驗，全部符合香港食水標準。天氣方面，本港下午和今晚大致天晴，下午天氣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吹和緩偏南風。展望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天气不稳定，间中有雷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清水湾道近泽山道嘅意外啦，已经系清理好噶啦。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亦都系已经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咁就系较早前啦，清水湾道近泽山道嘅意外清理好噶啦，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亦都系取消咗，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过去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接近爱民村，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去浅水湾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黄竹坑道。现时不少地区 的泳滩停车场都已经泊满了，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大潭道落山方向近住山翠苑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在九龙区方面，将军澳道落观塘方向近观塘警署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康湖居。另外，近住回旋处一段亦都是车多的，龙尾排到过去波尾。 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尚德、渡船街、东莞街、美孚、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马鞍山绕道、翠拥、华庭、西贡、屯门公路小榄上斜、九龙、全锦公路昌会去锦田，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周末有情人，私分崔杰彤。 我哋做男女风烟节目嘅咧，除咗要冷静个听众之外，有阵时都要冷静埋个拍档噶。 讲到尾，佢冇信心，佢唔系罪咯。即系你唔可以话，你自己搵啲信心啊嘛。Okay. 我做唔到咁多噶，欲望系无穷无尽噶。 阿坚，俾杯冰水佢。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晚十至十二， 私分崔杰彤，周末有情人。 On a Saturday night。 延续千年传统，紧张刺激的龙舟竞赛再次在维港瞩目上演。六月十四至十六日，一连三日，一起来中环海滨参加香港龙舟嘉年华，感受城市与传统的新节奏啦！活动举行期间，请遵守秩序，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龙虎榜伴奏精选， 要数到今年嘅乐坛新人呢一班嘅朋友，除咗话人数非常多之外，人气亦都系好强劲嘅。讲紧就系有男子组合 Mirror， 我在身边所有镜子，要破束于光线里边。 继之前的 ASAP 之后，另外一首的派台歌曲，歌曲的名字就是寓意他们要不停地去打破这一块镜，打破 Mirror 的既有框框，不断突破自己。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歌曲破镜 Mirror。 龙虎榜伴奏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二台节目有好多种，风骚快活人系边种？ 风骚快活人梗系咸肉种啦。 喂，得你咸啫， 我哋个节目有内涵啊。 咁我哋三个都系。 我拣水种。 睇得出啦，你啲手手脚脚， 块面都系啊。 我系话我哋三个会拣啲啱大家心水嘅新闻嚟讲啊。 咪讲咁多，一齐食粽。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音乐，总有快乐。 喂 ，Funny， 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咁又要多谢阿 John Wu 咧，佢话哎呀，即刻提供翻呢个结婚周年嗰啲名俾你哋啦。其实都传咗好多次咯，我成日都唔记得咗。 系，只系唔记得咗。 头先二十周年咧，就系被誉为搪瓷婚啦，或者迟婚啦。咁英文咧就真系名副其实啦 ，China Wedding。 系 啦，咁我哋就会好好记住佢啊。咁啊，可能比较多听嘅就系银婚咯，廿五年就系银婚。咁跟住咧，三十年就系珍珠婚。咁啊，金婚咧就五十年咁样咯。 嗯，好啊， 冇错， 大家记得啦吓。 系啦。 好，继续读点唱啦，好唔好？亦都可以提大家，电话号码系1872388，1872388，可以我哋做个 Happy Friday 端午点唱啊！ 好啊 ，Bonnie 咧就话你哋好啊，想预祝佢阿女咧阿子乔啊，星期一咧考试成功，同埋咧阿哥咧佩谦咧星期二生日快乐，寿与天齐，希望咧可以点唱 Rubber Band 嘅发言图啊，祝各位咧端午节快乐无比。 系好啦，呢度咧就有一个阿 Mon Lim 啊，佢就话咧我要点唱俾妈妈听，祝佢。端午节快乐，仲想话俾佢知咧，妈妈我爱你，你包嗰啲粽好好食噶，多谢你啊！今日咧系我教友同埋学生嘅 今日系我教友同学嘅生日，祝佢生日快乐，祝你哋身体健康，为你哋同埋屋企人祈祷，天主保佑，阿门。 阿 Winnie 咧就话咧，喂，祝首先端午节快乐先啦，豪仔你要快啲好翻。佢话四月尾嘅时候咧，智慧牙入边啊入菌啊肿咗啊，要入埋医院添啊，已经康复，所以佢有一个咧温馨提示俾你，佢话豪仔。真系要戒口， 系 嗱，我知道你呢样嘢都系我哋三个知啊，你未做到最足嘅，话晒你啲牙肉做咗手术啊嘛，佢叫你戒口啊，因为佢嗰个情况咧就系智慧，即系佢都系剥牙啦，我谂佢个手术冇你咁大嘅，但佢就话咧因为入咗菌啊，所以咧就变得好肿咯，所以你要小心啊。 我 啲 惊，但我琴日都系食咗普通饭啫，真系。 但你 前晚 唔 系咧 杯面啫， 医生有冇话可唔可以食热嘅嘢啊？ 摊冻咗嚟食噶， 咁系咪太咸啊？ 我哋替你担心啫 ，Winnie 都替你担心啊！呢、這个就唔系你老婆嗰个 Winnie， 我应接啊！而家 我哋嘅听众 Winnie Chan 啊， 好啦，多谢，我会好好留意噶啦。 阿君都系话端午节请你食个粽啊，希望你牙肉唔会继续肿、啊。 多谢， 好啦，咁啊，另外 Micky 咧就话你哋好啊，三位，佢话琴日咧医生咧话佢啊，即系佢老公 Alan 啊，喉咙发炎啊，今朝咧仲开始发烧添啊，哎、真系希望老公咧佢快啲好翻，身体健康啊。 好啊 ，Connie 咧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好啊，好开心咧，有三日嘅年假，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姐咧一齐赴饮早茶。佢哋咧都已经系过晒75岁嘅中年人嚟噶啦，喺呢度咧就预祝佢哋身体健康咧，冇病冇痛，开开心心咧，同我哋庆祝每一个节日，梗系好啦。仲要预祝咧老公啊肥红啊喺今个月咧22号生日快乐嘅，好朋友咧阿卡莉咧就23号咧就万寿无疆。更加祝愿超级老友啊，阿清大哥早日康复，成班老同学咧等你好翻咧，一齐咧踏上旅途，一齐再玩过嘅。 好，呢度有 Cam， 佢咧就有一个点唱嘅，但系同时间我都系一个 IQ 题嚟嘅。 系， 佢就话啦，我想祝我个女啊，阿奕孙咧，听日6月8号嘅时候咧就3岁半生日快乐啦，大家身体健康，有半年噶。好，究竟佢个女系几时生日嘅？ 1月8号。 1月8号， 你肯定 3岁半啊嘛？ 3岁半、啊， 系咯？ 唔系、啊，12月8号啊，应该系嘛？定1月8号啊？ 你头先个样咁肯定， 我肯定、啊， 跟住就缩、 啊。12月8号， 12月8号，跟住 12月8号啊， 争 5个月啫嘛，1月同6月， 5， 系啊， 唔系、啊，咁样计7个月个有 咩啊？ 12、12至1、12至2至3、3至4、4至5、5至6， 我肯定啱。12月8号就系佢个女嘅生日啦。嚟紧到今年2019年12月8号就系佢4岁嘅生日。 好啦好啦好啦。 其实佢会唔会系 咩啊？ 佢个半就打多咗噶啦， 会啩？ 系咯， 3岁半。 佢唔系讲紧嚟紧12月8号咩？ 唔系，佢讲紧啊6月8号系佢3岁半嘅生日啊。 系 啊， 系咯。 如果会庆祝埋半岁生日噶？ 唔系咁讲， 想食蛋糕啫。 咁又系咁啊，开心就得啦。系啊，最紧要半岁又好，3岁半都好啦，都预日日生日快乐啊。 OK， 好啦。 Miss 咧就话咧，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就咁简单。 系啊，我听个听众电话先，1872388啦。究竟你有冇啲咩中午添？端午嘅点唱啊，真系 点唱都得嘅。 系啊 ，OK， 你系边位啊 ？Hello， Anson。 喂。 Hello， Anson。 你好。 Hello。 Hello。 三位主持，你哋好。 好有礼貌喎、啊、你。冇嘢讲啦。哦，好啦好啦，你今日有啲咩想点唱啊？ 我想点唱俾我妈咪听，因为佢今个月生日，同埋我想点唱俾舅母听，因为佢我都去搵到新工，佢做得好开心。 好， 都系乖啦。仲有咧？ 仲有咧？ 仲有我想点俾舅父同埋姨妈听。 好叻喎 ，Anson， 你哋几多岁啊？ 系啊，你几岁啊？ 9岁。 哇，9岁，你而家读几年班啊？ 3年班 啊！你知唔知今日系咩日子啊？ 端午节。 端午节系玩咩噶？ 端糖粽。 好嘢，好嘢，好嘢。 食粽，你哋食咗粽未啊？ 我就未食粽， 我放工翻去就食啦。 系啊，你中意食咩粽啊？咁犀利啊！你中意食咩味道嘅粽啊？ 我冇食过啲粽啊，我有食少少，因为我唔中意食嗰只绿豆，我就全部夹晒啲咸蛋我嚟食。 哇！你有识食喎，真系。 咸蛋我好胆固醇啊，小心啊！ 你可以食月饼咁食咯，系咪啊？ 再食咸 蛋。系啊，我哋要考虑啦 ，Anson。请问你端午节系纪念边一个人噶？ 屈原。 屈原系咩人嚟噶？ 系啊，真系好叻， 我觉得佢已经答得好叻噶啦。 系啊，系啊， 系 啊, 啊。你记住佢系楚国里面嘅其中一个大臣。 嗱，俾你再估埋啦，佢系诗人啦、啊、军人啦、啊，定系商人嚟噶？ 诗人。 好嘢， 犀利！咁我就再考你，下个星期日系咩日子啊？ 父亲节。 哇！你有冇准备礼物俾爸爸？ 有。哇！系一个好大嘅蛋糕。 哦，系你整噶？ 唔系。 唔系。 你订？ 你妈咪买嘅。 系。 关你咩事咧？嗱，你妈咪买嘅喎，系咪？ 我会负责送俾佢。 唔好晒冧啦。 嗯，咁你自己有几时生日啊 ，Anson？ 3月21日 、啊，咁而家系6月7日，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嘢喎！ 究竟我系几时生日？ 你想听咩歌？我哋不如最后唱只歌，我哋就同你讲拜拜，好唔好啊？你想听咩歌啊？ 好，我想点唱俾我舅母听，因为佢最中意系华仔，所以我点唱 My Love 嗰首歌俾你听。 Oh, My Love， 我哋最中意嗰首啊 ！My Love， 有花堪折直须折 ，My Love， 我哋唱得好唔好听啊 ，Anson？ 其实头先系刘德华特别嚟唱咗噶，你话俾你舅母听啊！ 好嘢， 莫待无花空折枝。 够啦， 好啦， 多谢， 多谢晒， 多谢 Anson， 拜拜，拜拜。 哎呀，好冧啊 ，Anson 真系。 佢都三年班哦。 其实三年班都识好多嘢，你谂下，你三年班嗰阵时你识男仔噶啦， 系啊，冇错。我四年班先。 如果细个问佢翻田屈完边个嚟噶？屈完，我食我食咗未噶？ 我嗰个我交 交咩啊？ 交代下啦， 系啊，好啦，就听下个听众你系边个啊 ？Hello，Hello。 喂喂喂， 喂， 柏豪 ，Hello， 系柏豪， 今日风骚天儿童天地啊 ，Hello 柏豪 ，Hello，Hello 柏豪你好，端午节快乐， 你一定唔系姓周噶啦， 柏豪姓咩？ 姓咩噶？ 姓林嘅， 林柏豪 啊 ，Yeah， 你个头有冇 all back 噶？ 咁咪林书豪个 friend 啊？喂，系几岁啊你？ 五岁， 点解五岁成熟过？头先我八岁啊， 九岁头先个。 今日放假唔使翻学，系咪好开心咧？ 系啊， 系啊。今日点解可以？ 我忍住笑你。 点解今日放假先？今日点解放假？ 为咗边个放假？ 龙舟。 柏豪。 嗱，唔系屈原。 屈原 啊，真系啊，真系咧，百无禁忌，大家带嚟有我妈咪桂花真 系 好。 系啦，我哋嚟睇问下你啊，屈原系做咩事噶？ 屈原佢点样？喂？ 喂， 其实柏豪话我嚟点唱嘅，你哋问我咁多嘢做咩啫？我哋咩？等 中想出得我领嘅，其实你 活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恩恩？ 点解要点唱俾妈咪听？ 字母下， 听尽我说声， 真的爱 你。 好嘢，嗱，证明我音乐带得好啊！佢即刻觉得进入咗个节奏里边。 独唱你做乜要霸嚟唱啫？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你同你同边个讲啊？妈妈系咪啊？妈妈叫咩名？ 谢丽珠， 谢丽珠啊， 谢丽芝， 猪， 做咩话你妈咪猪啊？ 系啊，猪年咯， 美丽嘅不过系 美丽嘅， 要多谢佢啊， 系咯， 系啊，妈咪平时 唔系一只动物嚟噶，佢唔系一只猪嚟噶， 哦系，因为桂花田姨姨有阵时当咗自己系， 我系条鲸鱼， 系啊，咁佢系咩动物啊？ 吓， 佢系咩动物嚟噶？ 猪咯。 天啊！ 猪啊！ 猪啊！都系 猪 啊！话唔 系 动物， 越问越错啦。妈咪平时咧最中意煮啲咩俾你食噶？佢煮嘢好唔好食噶？ 鱼啊，蛋啊，鸡髀啊， 系啊，烧 鸡髀啊，咁正！ 你好兴奋喎！你讲到呢度， 系咪唔好食噶？ 点答啫？嗱，人哋都答唔到你问啦。阿妈煮嘢食好唔好食？ 多谢你啦，柏豪啊，长途电话嚟嘅呢个真系，读下嗰啲 fans 先。 好啊，好啊，好啊！呢度咧就有 Mandy 啊，佢就话咧：三宝你哋好啊，端午节快乐！六月七号咧就我自己生日，我咧想今日六月七号系我生日，我 系啊，啱啱佢生日快乐今日。 系啦，我咧就想点俾我个仔仔听，但我点解谂唔明个关系系我自己生日，我点俾个仔听啊吓？希望佢要开开心心，有个快乐嘅童年，咁明晒啦。妈妈咧好中意听佢唱妈妈。I love you 噶，多谢你哋啊！即系你谂下，一个妈妈做咗妈妈之后，最紧要所有都系小朋友， 真系以阿仔为先。 你是我的心最 怎么结果都心碎。 无须无须无须无须咁样。 要差音。 要线咁样。 无须要太多。志春讲妈妈。 I love you. I love you. 好啦呢度系个King啊。啊！佢话风骚三宝你好，端午节快乐！我要点唱俾我侄仔浩君听，因为咧呢个礼拜六咧，唔系呢个星期咧，就系佢六年级最后考嘅一个试啦。九月咧佢就会升到中一噶啦，希望咧佢俾啲心机考试啦。咁六月十一号咧就系佢正日生日，我哋咧礼拜日就会同佢庆祝噶啦。希望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勤力读书，唔好成日挂住玩啊！希望可以抽到出嚟读你嘅点唱啦，唔该阿 King， 抽到啦， 你有福啦。 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Hello， 梁太， 梁太你好， 系你好， 系， 打到俾你哋， 系啊，我哋都好开心啊，今日咩节日啊？ 今日我女生日啦， 哦，咁我哋女生日， 系当然即刻重要过端午节啦，女女叫咩名啊？ 梁翠琪啊， 阿翠琪， 系啊，琪琪 今年。 可能24岁啦， 哇大日子喎，二十一岁， 系喎廿岁， 系啊， 佢读紧书定系仲做嘢啦？已经可以 哦，今年出嚟做嘢啦， 啊，今年出嚟做嘢，咁你可以多啲家用啦，系咪？ 系啊，好开心啊！听到我每日都听你哋把声啊，好开心， 多谢你啊， 多谢多谢，女女 听得桂花田就更加自然开心啦，好开心，开心果嘅。 剛才你听到他讲的种是不是再开心一点 是啊好想吃添啊仲要。 是啊但那些种子是这样玩法的他真的。 好靓的你上去我们的 Facebook 看看。 是啊你知道是怎样的那个叫交织的叶你识的吗 不识啊我只是识的。 是啊 识 食 就 得 了 是啊 最近要识食。 好啦你有什么跟我女讲啫 祝佢生日快乐啦每日都开开心心啦妈咪永远都爱你的。 是啊你个女是怎样的人来的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我女啊是一个。好靓女啦好开心啦。好乖嘅。 有冇好多男仔追佢呀 有啊。 有啊。 咁你会唔会呷醋㗎 係囉。唔会佢个把关嘅啫应该係。帮下眼。 最紧要佢锡佢佢又鍾意 ,ok 㗎啦。 咁而家揀到咩揀到咩 ?ok 啊。 ok 啦。 有一个嘅咁。 恭喜你㗎。 21 岁咗。 作为媽媽呢会唔会你会。 21岁啦。 可以拍拖㗎啦。 唔 系 咯， 系 啊， 即系等志玲姐姐咩？ 应该15岁已经开始拍拖啦。 唔系佢15岁分手啊，开始玩。 佢5岁开始拍拖，系啦。但我想话咧，即系你有冇谂法咧？即系就算嗱，你都即系好开通啦。即系女女21岁拍拖好正常。但你会唔会即系想佢咧？早婚定系迟婚咁噶？ 其实我想佢早婚嘅，早啲生 B B 咁啊，将来就会开心啲咯，自己嗯。啲仔女会好后生，自己觉得好年轻嘅时候，啲仔女已经系哇识得俾家用啦，最紧要。 哇！你去到最尾其实都系俾家用嘅啫。 你讲咩都冇，最紧要有家用。 系咯，你惊唔惊跟就收到佢电话啦？ 唔会。 佢收到电话同你讲话，出嚟同你饮茶。 系啊，演得啱啊，咁。 琴晚食咗饭啊。 系啊，叫阿明明乐乐咧早啲拍拖，早啲结婚。你第时唔止攞明明乐乐嘅家用啊，攞埋你啲孙嘅家用啊。 系啊， 报相机话我养孙啊，咁啊，哇悭几多系咪啊？ 但系啲孙可能话个奶奶或者祖母要系好啊，先俾家用佢。吓。 唔会噶嘛？ 唔会噶， 你一定好啦。 你怕梁太啫，你真系啊！ 我讲你啊， 我系有， 咪咯，真系 好啦。咁啊，嗱，女女就生日啦，仲冇诶，讲多句说话，点有冇边首歌啊？想唱俾佢听咁样啊？ 哦，每天爱你多一些啦，都系传统啲， 冇问题啊。多谢你电话， 好啊， 多 谢 ，thank you 梁太， 拜拜。 咁今日端午节啊，呢只歌。点都要出嚟应一应节啦！逆流大叔主题曲《逆流之歌》。 翻多少山丘，风发光。躲不开这生存欲波，近多少海水知清楚，怎给这一生反驳？冲出这里， 恨我失去， 拼了所有。靠我呼吸卷起，请过 春的之歌。 逆流之歌啊，系啊，拼了所有，断气方休啊，可能你会食只粽啊，食到真系最后一啖你先会放弃 啊。 如果咧，即系一年一度咧，大家仲想听嗰啲龙舟竞渡咧，我见到头先我哋出面嘅同事睇紧啦，同埋咧，就算现场嘅话咧，今日咧有好多地方都有得睇噶，甚至乎咧系去到有啲去到四点钟都有得睇噶，去到四 点啦，肯定就 香港仔系去到四点嘅，所以大家想应下节嘅话咧，都可以考虑下。 系啊，好，电话号码87388，听埋你电话啦，你系边个？ Freddy，Hello，Freddy， 你好， 系三位主持人，你好， 系啊， 节日快乐啊，有咩想分享啊？ 今日咧系我姑姐71岁嘅生日，咁佢哋我哋就叫做大寿啦，咁我想点唱俾佢听， 好啊， 咁同埋就祝佢身体健康啦，同埋就琴日同佢切蛋糕，佢开心好感动咯，因为佢就自己一个人住啦，冇乜人照顾佢，咁个仔又出咗去做嘢，咁我哋同佢切蛋糕，佢好开心好感动咯， 系系，梗系开心啦， 听到都感动啊， 因为有人陪佢，有人关心佢啊嘛。 是啊是啊， 姑姐叫咩名字？ 希望佢姑姐叫做赵善娇， 赵 娇姐， 娇姐系， 姐生日快乐，娇姐 系啊，佢中意咩噶？会唔会好似阿田咁中意打下牌咧？ 中意猫咯，中意猫咯，但啱啱之前只猫猫陪咗佢好多年就走咗咯， 系系系。 咁有冇谂过咧，搵只即系可能领养一只新嘅猫猫俾佢啊？ 佢又即系都好有责任嘅，佢又唔想咯，自己都年事已高啦，咁唔好啦，咁有時即係可能出去行下，見下啲貓貓啊、狗狗啊，睇下 都係一 都好㗎，都好㗎， 都好啊， 係啊，因為你哋多啲探下佢，同佢玩咯。佢平時做中意咩㗎？ 佢平時啊，都係中意出去行下街睇下，佢身體都尚算好健康啊，都會中意出去行下街嘅都。 其實71岁咧，係真係好後生嘅。 係啊， 係啊，係啊，我都覺得係。 71岁真係你去耍太極啊，做吊單槓都完全冇問題㗎。 我見到有一個84岁嘅婆婆，我認識，佢仲每個禮拜去做兩日義工。 哦，幾好啊！ 係啊，即係我有身體，我能力又 OK 啊嘛，體力又可以喎，咁我又可以識下朋友喎，有人同我吹下水幾好。佢真係完全係用吹下水呢三個字。 好緊貼。潮流 系啊，有时喺即系乐富咧遇到啲听众咧，佢话：哎呀，我日日听就，佢话我80几噶啦咁样啊。 系啊，跟住你就开始同佢坐低坐。 我唔知佢而家听唔听到啊，希望系听到。 嗱，娇姐71岁大寿啊，我哋咧丰收快活人同仁啊，都祝你啊永远 快乐、 开心、健康。 系 啊，如果娇 有咧，我今日有个朋友咧，有个 best friend 咧，都系今日生日，佢6月7号啊，佢叫 Amy Lee 啊，李安妮啊。 系系系 ，Amy， 我哋都祝埋 Amy 都生日快乐啦。 系啊，如果你姑姐咧闷冇人倾偈咧，你叫佢咧1点钟，你去乐富商场，你会见到有一个妇人咧坐喺度咧冇嘢做，叹冷气，嗰、那个好似桂花田嘅咧， 系啦， 咁你就可以叫你姑姐， 系我哋讲到就好似真嘅一样噶， 系啦，多谢你电话先，端午节快乐，好唔好？多谢晒，拜拜。 真的爱你啊！ 好啦，多谢晒，拜拜。呢首歌真系母亲节又啱唱，端午节都啱播噶。 而阿田一阵间喺乐富个商场都系唱呢一首歌噶。 好啦，大家爬龙舟啦吓， 拜拜， 拜拜。Bye.